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Good morning， 早晨 啊！直播室桂花田，早晨啊！家居隔离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Easter and Happy Friday！ 哇， 哇 你唔提我完全忘记咗，今日原来系复活假期嚟噶啦，已经 系啦。平时嘅复活假期，我睇翻嗰啲咧社交平台咧，就话你旧年做咗乜啊，前年做咗乜啊，我大部分时间都飞咗噶，或者。睇緊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睇緊嘅嗰個欖球賽啊！今年我哋一齊做節目耶！ 即係冇咗嗰個 活動咯， 欖球冇得俾你剝衫周圍走啦。 我又唔係冇 得俾你炫耀啦， 係啦， 自己都知自己嘅長處喺邊。如果我要剝衫嘅話，即係唔會揀剝衫，或者喺嗰度剝衫咯。 直接剝褲嘅可以係。我今日翻嚟咧，我真係感受到咧，唯一感受到假期氣氛咧，絕對唔係咧你身邊好多人咧同你講話去邊度玩啊，去邊度威啊，冇呢啲嘢噶。我今日翻嚟咧，感受到假期氣氛咧，就絕對係咧，哇！嗰、那個車廂啊，人流冷清啦，車輛咧就唔算太過稀疏嘅，但係你完全 feel 到就係，咦，唔同咗喎。 你有冇覺得你自己包車啊？ 接近啦、啊，接近啦、啊。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個感受唔同咯。你以前見到呢個樣咧，你可能就會話，佢哋就好啦，唔喺度翻工咧，就全部去曬玩啦，啊，自己仲要。但今日咧，我谂即系我头先翻嚟同拍档讲嘅时候，佢哋都话系啊，你喺车厢见唔到人，但唔代表佢哋去咗玩，佢哋可能只系留咗屋企咋，都系。 个个喺屋企咯， 但其实我睇法有啲唔同，但我觉得我今次系可以赢嘅，因为咧我平时即系譬如系一至五嘅红日咧，我都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嘛，你平时会揸车啊嘛，其实我觉得今日系比平日多咗人， 已经多咗啦， 比平日嘅 平時嘅紅日 係多咗嘅，因為起碼我見到多咗一個類別嘅咧，就係著運動衫嘅朋友出咗街， 即係我呢啲，即係我呢啲咁樣係咪？ 係啊，唔係佢哋，你見到佢哋好似係準備會去行山啦、啊， 係 個背囊啊。嗰類型嘅朋友，我今日喺個車廂裏面度觀察係多咗嘅，係啊，但係我估即係都會比平時少咗人嘅，咁可能大家都會真係明白到，如果你放假嘅話，唔係要約埋三五知己，因為五個知己咧已經太多 了，唔得㗎啦，唔得㗎啦，仲要你知唔知而家咧？有個位好搞笑嘅，因為咧，琴日咧有一單即係政府嗰個蒙面法上訴咧，佢就判咗部分係得席啊嘛。嗱，點解咧？我覺得真係可以攞嚟講少少咧，因為佢而家話咧，嗱，如果咧你係合法申請嘅集會咧，仍然都係可以唔使蒙面嘅，即係可以蒙面嘅。但如果咧你係非法集會嘅話咧，你就唔蒙得面啦。嗱，好啦，可能你話啦，哦，咁我哋奉公守法噶嘛，咁我哋咪唔使怕咯。但係而家個問題係點樣咧？記唔記得嗰陣時啲人咧去排隊等外賣嘅時候咧？咁都試過有啲人話：喂，唔好喺度聚集，你一當咗係聚集喎，要驅散啦。雖然冇拉啫咁樣，咁即係話咧，如果你等外賣嘅時候咧，佢當咗你係公眾聚集，就要你散開。嗱，咁嗰啲好明顯你冇申請啦，你嗰啲聚埋一齊噶嘛。咁我戴唔戴口罩咧？ 喂，聚集同埋聚埋係咪有啲 聚集啊？佢當咗你聚集，佢就你行開噶啦嘛。 咁如果我一班人喺度等我一齊等外賣嘅，咁點啊？ 因為嗰陣時佢已經叫咗你哋要散開噶嘛。嗰一次，我而家即刻好擔心。 你講緊四人嗰啲啊？ 係啊，四人嗰啲啊。 咁、 哦、 你四人就 咁你當聚集噶嘛？係啦。咁我戴唔戴口罩咧？嗱，如果我唔戴口罩，佢就話：喂，防疫期間你唔戴口罩喎、 啊。 但係我戴口罩，佢會話：咁你而家犯法喎、啊？你呢個集會未經批准，你哋有咁多人聚埋一齊、啊。 呢啲我唔驚， 我好驚、啊。 我信邊個？我信張竹君醫生。係啊，咧我睇佢，我哋香港好多人嘅新偶像嚟㗎，係咪先？起碼佢打不死啊嘛，真係打不死。 咪就連咗咁多日都唔係啊，真係好中意翻工㗎。 係 咧，記者招待會咧都有記者朋友問佢咧，就話：呢一個法例即係呢個蒙面法啊，即係你反蒙面法啦、啊、有多咗嘅跟進，你點睇啊？ 啊各樣嘢咁樣。咁啊，張醫生咧，佢都有講到嘅，其實即係佢就話當然咧，即係法例嗰啲嘢，佢唔係最了解嘅。 佢都唔會講嗰啲嘅。 大家講即係，如果你哋喺譬如公眾嘅交通工具啊，譬如你喺街上面戴住口罩啊，呢、這個唔會係有問題，你應該要懂得點樣去保護自己咯。 哦，太好啦！如果唔係慘啦，我哋又有世衞嗰啲指引，跟住又有呢啲指引，哇！個口罩買唔買好咧？好驚噶嘛！ 咁我哋梗係跟翻我哋香港噶啦、欸。 但佢會唔會？如果我哋從積極嘅角度睇咧，佢會令到買口罩嘅需求會降低噶嘛？因為佢而家突然間同你講話，喺某啲情況之下戴口罩係犯法，會唔會令到我哋口罩價錢都回落咧？ 梗係唔會啦，係啊！我而家 正面啲諗啊嘛。 但口罩唔係冇得賣嘅，只不過價錢 係啦、 哦， 我覺得價錢回落有冇可能咧？ 冇啊冇啊，價錢仍然我見到都係好高企，都成298盒嘅。咁當然啦，比起最高峰期嘅時候咧，佢係回落咗啲嘅。即是说人没赚得那么尽的。但是现在就是但是都很坚挺呢是卖到298元啊 ,350 元啊 这样的价钱。 你知不知道呢因为讲开这个口罩呢那我工人姐姐呢她就来即是要回老家了嘛即是我要跟她讲西安啦。 她 已经开封了是吧她已经计了个时间啦。 我知道即是说那对菲律宾要开回她给她入口。 不是很得意她现在呢我她做法是什么呢她见到那个机场呢其实仲未正式解封即是整个马尼拉未解封的。但她说呢原来呢飞机已经可以在15号仍然都可以入境了但入到去之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得出省的咁咧，佢就话佢照去， 自己揾方法， 唔系佢照去，唔系啊，佢照喺度等，等到佢解封，然后咧先至走嘅。咁啊，所以佢同我计个条数咧，佢话 等到佢解封，意思系 有公共交通工具，即系佢如果唔系，佢就净系可以逗留喺个机场。 等我以为喺度等， 唔系佢菲律宾嗰度啊， 菲律宾嘅机场 等到佢。系啊，佢系飞到菲律宾机场度等佢解封啊。 哦，系 佢逗留。 如果等一个月嘅话，咁系咪喺个机场一个月？ 唔系佢话佢零，唔系应该因为佢本身又要喺嗰度隔离。因为所有入境嘅人咧， 喺个机场度隔离。 系啦，佢又隔离，然后佢觉得咧，佢隔离完14日之后咧，啱啱好喺个城市都解封啦，佢就可以咧直接就冇任何阻碍咧，就搏交通工具咧就翻佢老家。 但系机场系冇任何。 有啊有啊，佢有隔离中心噶，原来佢讲到明噶，即系佢自己知噶。咁然后佢仲要咧翻到佢老家嗰、那个，譬如一条小村度咧，再隔离多14日。所以佢、okay. 我同佢讲话，阿姐姐，你其实翻去等于有成个月休息假期。因为佢冇得走啊嘛， 我唔知嗰一个月点过，其实冇 啊， 听到嘅时候。 但系点我提呢个咧？我话第一就佢点都要翻去啦，第二咧，好多人都话喂。你要唔要咧送啲嘢俾姐姐咧？即系好似即系欢送佢咧。我话咁送咩？ 因为佢唔再翻嚟啦。 系佢唔再翻嚟啦嘛。佢话梗系送口罩俾佢啦。 哦， 因为可能你都应该送翻啲口罩俾佢咧。我谂谂我 点数卡咯？ 点数卡冇 上到网嗰啲上网卡嗰啲咧？ 唔使啦，你翻到嗰度啦嘛。 机场有机场有 WiFi 翻到老家啦嘛。 机场嘅隔离中心啊，你肯定有。 哦，都系。 系啊，咪总之我谂 点过真系。 系啊，我谂我第一次咧都系如果即系唔知有冇啲雇主咧，即系如果啲姐姐咧呢一轮。可能是真的要完約快呢、這個會不會都是你想住接不接濟他呢即最好的禮物啊 是啊喂 都好送第二些東西 都等他高興、啊、即是說他終於等到呢 那一個月的封、馬尼拉的封關跟住再回去可以十四天 是啊、 哎、他都知道的但是他都願意回去下 因為真的大家都知道回屋企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啊、Stay at home 今日假期啊，人哋千里迢迢都系要翻屋企啫。 系啊系啊， 希望大家继续忍埋。我哋琴日难得嗰个疫症数字咧比较低啲啦，大家要 工作得快， 系啊 ，keep 住啊 ，keep 住啊。 难过的、沉痛的、双眼都透红，成为我的无悔的。用这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接好纸飞机行李上重。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 真笑容，从前固执坚持前进的，要因起风信，与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与你今天在追忆激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风吹的那天，似风尘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烈日下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被祝福平复一生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被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身边，为新的一天送 有陈柏宇啊，同埋 VNP 嘅《勇者的浪漫》啊，嗱呢个时候要作为一个勇者咧，就唔系出去周围玩嘅，咁嗰啲就一啲都唔浪漫嘅，嗰啲就叫做勇者的浪费啫，你系浪费咗大家啲心机， 系 啦、 啊， 留翻喺屋企咧系 OK 嘅，但系在家千日好闷啊嘛，嗯、我哋明嘅，在家千日好闷，咁所以咧有啲咩做咧？睇电视，上网睇嘢。 呢啲成為咗大家平時傾偈，喂，你睇緊邊套劇啊？嗰啲咧， 係啊， 睇緊邊個台啊？其實已經係喂冇嘢睇咯，喂，大家互相即係參詳下咁樣噶啦。 係啊，嗱，咁啊，關於喺網上睇電視咧，我即刻要用一句説話嚟總結我哋一間要講嘅兩單新聞啊。 係， 俾咗你就係你噶啦。 唔係，呢個固然係正啦，俾咗你就係你噶啦，真係。上帝為你閂咗一扇門， 係， 佢就會為你擁開另一扇窗。 咁佢闩咗边度？ 你想讲闩咗门先定开咗？ 闩咗门先，闩咗门先。 我觉得呢句得，另外头先嗰句咧，俾咗你就系你噶啦，唔 work。但系俾咗你，真系唔代表真系俾咗你， 冇错， 可以收得翻。 俾咗你唔一定系你噶啦。 呢个就好嘅例子。 系啊，嗱，嗰个上帝闩咗咩门咧？同埋点解俾咗你会收翻咧？原来咧，琴日就真系好多朋友咧哀号喺个网上面咧。 系啊， 特别有个 friend 咧，嗰啲即系阿强嗰啲 friend 咧， 系啊，阿华都有咁样， 系阿华都有， 系 啦，佢就话你知唔知啊？冇得再网上面睇嗰啲动漫啊、剧集啊咁样啦。跟住我话乜嘢啊？我睇嗰啲咩剧集啊？咁样，佢话原来好多咧，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网站咧，总之封咩网啊、动咩网啊、医咩网咧，好多呢啲唔同嗰啲网站咧， 系好多唔同名字嘅。 我话我全部都有听过、啊。我仲有见过你相添，做咩事啊？佢哋佢话原来咧呢啲系属于台湾嘅一啲非法 盗版嘅 系啦 影视网站， 非法盗版影视网站咧，咁但系真系好多人咧都会有上去睇唔同嘅剧集啦、日韩中港台都有晒 嘅，使嘅欧美都有嘅， 系欧美都有嘅，好多都有嘅， 即系你数到就有啊。同埋咧嗰件事咧，即系点解呢一啲嘅盗版影视网站啊，不论系台湾或者系大陆嘅网站啦，咁盛行咧，因为佢快啊， 系 靓正。 有字幕， 有埋字幕， 系啦。 你要睇乜嘢国家嘅电视啊、电影啊，你噏得出嚟嘅话，原则上你都揾得到嘅。 仲要冇广告啊！ 系啊， 系啊，冇广告啊，冇广告啊，真系你几你话几离谱先得噶？ 真离谱啊！ 呢啲网站嘅横行啊，简直系对正版知识产权一个好大嘅侵害啊！ 一天一次都参与唔到啊，真系。 系啦，无奈好多人就真系有睇过噶嘛。咁结果咧，原来佢话台湾咧就雷厉风行咧，就话大规模扫荡呢一啲网上非法串流平台咧。咁于是乎咧，就阿强咧个手机里边所有咧曾经 bookmark 过嗰啲网站咧。全部冇晒， 一晚消失。 系啦，嗱，即固然啊，呢个非法咧，系几时都唔应该做嘅。 哦，当然， 一秒都唔能够睇嘅。 我哋成日都话啦，支持正版噶嘛，系咪先？ 但无奈系咩咧？喺呢个大家成日话要 stay at home 嘅情况之下咧，原来真系对好多人嚟讲咧，等于冇咗左手啊， 透 得又睇唔到啊。 咁但系 其實網上面你只要啊，當然咧，佢只係集中曬俾你去睇啫。咁其實如果上網去 search 咗啲嘢，都可以睇到。 唔係㗎，嗱，譬如咧，佢舉個例子，佢話啊，佢追開某一啲嘅日本卡通片，咁咧佢就話佢的確咧喺一啲俾咗錢合法嘅串流平台咧，佢係有其中一啲劇集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就淨係得譬如話第一季。咁但係嗰個日本嘅卡通咧，可能佢已經去到第三季啦。咁咧，原來佢喺嗰個收費嘅平台度咧，係揾唔到嘅。 係， 即係想俾錢都睇唔到。 係啦，有即係唔容易即刻話，哦，我去一啲好大型嘅合法。付费平台咧系揾唔到嘅，嗱， 又或者有啲嘅例子就会系咧，其实咧合法嘅付费网上睇嘅平台其实好多嘅，但可能咧我中意睇风 show 嘅剧集咧就 系 A 嗰度， 系啦，但我中意睇神光咧 B 嗰度，咁你谂下啦，如果 A 又要俾钱 ，B 又要俾钱 ，C 又俾钱，就好多噶咯。作为白胶张嘅我梗系俾足啦， 系啊， 好犀利啊， 你做得啱啊，赞你。 睇嘅系欧美嗰啲啊，咁我买咗一两个嘅话咧，其实我睇到已经睇唔晒。咁我就唔使即係睇呢啲盜版嘅網站咁咯。但係有好多嘅朋友佢就會話，如果佢尤其是中意睇咧，就內地嘅、台灣嘅、日本嘅、韓國嘅話咧，可能其實呢一啲嘅盜版嘅平台咧，就算你喺其他嘅俾錢嗰啲，你買曬 A、B、C、D、E 都好啊， 都未必有得睇， 都未必有咁多，冇咁快，冇咁足啊。其實所有嘢都嗰啲仲快喎，咁點解要俾錢咧？就變咗有一班嘅朋友，喂，梗係睇嗰啲盜版，但係冇咯，拜拜， 拜拜咯， 係啊，都係嗰句啦嚇，我哋。不会支持的吓， 系啊，冇噶。嗱好啦，但系咁样，上帝为你闩咗呢道门，佢为你开翻另一扇窗。 系啊， 估唔到，原来咧呢一个真系要讲下佢嘅牌子呢个咧 PCCW 咧，原来佢话咧佢哋就开放佢哋嘅 Now E 服务咧俾全港观众。免费收睇， 唔系一定要有佢哋嗰个 机 仔嘅咩？系咯， 系啊！佢话咧，而家咧由四月九号开始至六月八号咧，佢话佢哋呢个 Now E 咧就会免费提供咧超过9000小时嘅串流内容啊，有新闻啦、电影啦、剧集啦、综艺娱乐啦同埋体育啦，俾全港市民收睇嘅。佢话你只需要咧 简单嘅步骤 ，download 佢哋 Now E 嘅应用程式， 系， 并且输入一个代码，那个代码咧就系 Now Free。 Okay, 系啦，而家免费 NOWFLEE。佢话就可以免费睇到相关嘅内容啦，当然系有期间限定啦，四月九号至六月八号，六月八号为止。 俾咗你就 系 你噶啦，你就可以免费去睇啦。 系啦，但系之后咧俾咗你嘅唔代表系你嘅， 系啦，因为你要继续付费啊。 嗰啲盗版嗰啲曾经俾过你嘅，佢收翻，所以就唔系俾你噶啦。 系啦，嗱，可能你话，佢都系做宣传啫，希望喺呢两个月之后咧，你继续留喺度。喂。 咁 都系宣传啦、 啊， 唔系即 系 都系叫做俾咗你啊，都系免费， 同埋佢唔一定要俾嘅喎， 系啊，同埋你有选择，唔系即系有啲人总系会觉得话咧，诶呢啲都系一啲商业伎俩，但系唔系噶，你谂下呢啲伎俩咧，其实你等于系话 俾多个选择你，俾你免费，下一可能系佢个即系宣传伎俩， 系啊， 但系问题系， 我觉得呢个好事嚟 噶， 因为而家咧大家都即系用各种唔同嘅方法咧，就话啊，我有啲咩可以支援喺成个疫情里边咧、譬如如果你话。汇丰嗰啲大老细，咁你就梗系可以减薪咧。人哋减薪减成千几万，我可以加埋条数咧。我都好想，我都 好 想学佢啊！ 嗰啲人工好敏感啊，又俾咗你咯。而家 系啦，唔系 你会点问噶嘛？ 我好想，我好想有呢种豪气啊！你明唔明啊？我减人工减唔到呢个效果出嚟啊嘛，真系 唔收嗰啲咩股东费啊！ 系啊系啊！哇！我觉得琴日佢仲要话埋俾你听，我唔攞嗰个现金花红， 系 唔攞啦咁样。 多噶， 好多噶，真系 多过佢份人工噶。 系啊， 你知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上市公司嘅董事嚟。 咁梗系啦， 你一啲都唔懂事啊！ 唔系你系董事长咯， 咩啊？ 你系董事长啊嘛， 梗系啦， 斋睇唔买啊嘛， 行开啦， 行开啊嘛。 头先讲嗰啲咧，其实唔单止咧一啲嘅电视台，香港嘅电视台咧，佢哋做嘅一啲嘅免费啊，俾大家可以 now free 就可以睇到佢哋嘅电视节目。其实香港嘅舞台剧咧，即系话晒我知少少啊嘛， 佢 哋都有好多唔同嘅channel 啊。你讲紧嘅就譬如我 系 风 show 剧团嘅，因为都见到咧疫情嘅关系，首先大家即系可能中意入剧场睇戏嘅朋友已经冇得入剧场啦。喺呢一个时候，佢哋好多咧都摆咗上网咧，可以将佢哋一啲嘅作品咧就系、是。譬如今晚八点咁样啦，我都系琴晚先至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做过嘅演出咧，嗰、那个剧团咧都决定摆上网， 系啊， 系啊，系啊， 哎呀，真 系 好， 好 啊，其实唔止一个剧团啊，因为我有另外一个 之前做 过嘅咧，就礼拜六佢哋就摆另一个我做嘅作品上去，咁总之就系大家咧，其实大家上网揾下就会见到噶啦，即系会见到其实 橫掂可能你都係要揾到個娛樂啫。 冇錯， 你又未入過劇場嘅話，咁又唔使錢喎，上網揾就可以揾到噶啦。咁都有幾多香港嘅劇團做緊啦？唔單止淨係，其實譬如Broadway 嗰邊咧係有做到類似嘅嘢嘅。咁、你可能你中意睇外國嘅又可以睇、香港嘅其實都有好多選擇俾你睇咯。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係有幫助嘅，因為咧學你話齋，有啲朋友佢係驚劇場咧，佢未掂過啊嘛。但如果你睇完一次之後，你發覺咦，原來真係 OK 喎，組隻眼都唔係咁細啫。 唔係佢真係係有戲嘅喎。 係啦，咁其實到成個市 冇外貌車咁樣， 成個市好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啲人真係會覺得話，哦，其實 OK 喎，呢個體驗咧，我喺網上見過咧，我中意。 嗯、 我咪可以喺之後咧，咪自己俾翻錢入去劇場睇 咯。可以多嘗試去接觸啊， 去睇下都好啊。即係你要開心嘅又有得俾你揀，你要傷心嘅又有咩都有嘅。話曬今晚 傷心唔使啦，唔好傷心。 我自己都覺得值得推介嘅，因為嗰個我攞其中一個男配角嘅作品。 咁咪傷心定開心㗎？ 唔開心㗎， 唔開心㗎。 但嗰個唔單止就我攞獎喎，佢好似攞咗最佳劇本同埋 叫咩名啊？ 叫我唔好，我驚唔驚話宣傳㗎？ 咩免費㗎嘛？ 嗰個戲叫《夜鶯紫薇》啊。 哦，你宣傳。你衰，我哋記低佢先，俾個陷阱佢，你又踩落去。咩話？夜鶯宣傳啊？叫咩？夜鶯咩話？ 夜鶯紫薇。 你又宣傳啦？俾咗你就係你噶啦，收翻啊！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最快在今个月20日推出中小企百分百担保计划，预料数以万计中小微企受惠。邱腾华说，计划申请者可获低息贷款，还息不还本，延期增至一年，贷款额也都增至400万。相信有助为企业提供应急钱。他强调，在计划下，政府会透过按证公司借出资金，银行只是协助处理，让有需要的中小企应付生意逆转，重申政府已有风险预备。邱腾华又说，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战役已经开展，部分企业生意少了一半至八成，旅游业界的生意更加可能是零。政府在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計劃會按旅行社的規模提供資助等。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在本台節目形容，醫生都是新一輪防疫抗疫紓困措施中被遺忘的一族。他說政府要求私家醫生在社區協助檢疫，但是防護衣物十分昂貴，每間診所需要花上過萬元購買，但只是豁免医护数百元的注册费，认为资助非常不足够。另外，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向每间的补习学校发放40,000元。被抗疫基金遗忘行业大联盟发起人苏迪希亦都在节目上表示，昨晚向大约500间教育机构了解过，超过九成不满有关措施，认为金额不足以交租一个月。他批评当局不尊重业界，又说因应疫情，补习社已经停止授课多个月，大部分的补习老师正是停薪留职，若果一直未能够复课，等同要一直白交租。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8宗属于境外输入，4宗是本地病例，3宗来自广东，1宗来自黑龙江，新增1宗死亡病例，来自湖北。内地累计有81,907宗确诊个案，3,336人死亡，77,000多人出院。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47人，14人属于境外输入，另外有14人转为确诊。日本寻日新增565人确诊新型肺炎，创单日新高。累计达到5,518人，超过100人死亡。根据当地统计，由3月底至今，日本每3日新增大约1,000人确诊。东京新增181人染病，大阪新增92人确诊，都创出单日新高。 日本政府日前对七个都府县实施紧急事态令。京都市昨日出现首宗死亡病例。京都府知事西胁龙俊表示，将会要求中央政府将京都府列为实施紧急事态令的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瘟疫、蝗虫、地震、世纪大山火， 地球咁危险，我都系快啲翻外星啦！ 喂，外太空又真系有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带地球嘅观众飞到去另一个太阳系，睇下一个极不寻常嘅发现，了解科学家喺其他行星寻找生命有咩进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由於我呢個拍檔係啊，佢有另一個工作，係啊，佢好多身份噶嘛，佢要走去拍攝，亦都由於佢個頭髮又唔知點解同我另一個拍檔嗰個頭髮相比，真係一個天一個地。咁啊，我見佢近排啊長咗頭髮之後，佢竟然去咗剪頭髮，唔知究竟剪頭髮而家佢哋嘅生意係點咧？你係咪可以一個獨？包住佢个全场咧，同埋佢哋当中有啲咩叫安全措施、防疫措施做咗咧？系啊，剪咗个靓发啊，靓靓仔仔，青靓白净，诶，唔知点解会咁样形容佢，系冇办法啦。我系见到系咁就，我嗰日讲事实啫。又请我拍档，诶、哎，啱啱剪完头发嘅曾志豪。 咦，证明桂花田啲邻居家工作啊，在家留多几日之后，成个人嘅品味咧，终于回复翻正常啦。讲得好，如果你可以喺一间礼拜五嘅点唱里边，可以再由衷咁赞佢啊，其实佢都唱得几有娱乐性、啊，咁我觉得你成个人就更加平衡啦。 大家可以悭翻，唔使呢句多咗噶啦。 啊，系咩？系咩？ 多咗，多咗。 网上留言都冇人回 应。 嗱，關於剪頭髮咧，我可以講兩句嘅。譬如我個髮型師同我講咧，佢話一樣係有需求嘅，因為剪頭髮咧，即係大家都係必不可少嘅。不過佢話個模式真係有啲唔同咗啦。譬如佢話咧 ，walk in 嘅人咧就多啲，願意等嘅人就少咗。點解咧？佢話因為冇乜人咧想逗留喺一個即係室內咧太多時間啦。特別係佢話啲客人如果嚟到咧，見到話而家冇時間啦。要等啊，吓等一个钟啊，我要喺里边等啊，佢哋又宁愿咧下次先嚟，下次先嚟，大家都明嘅。其实而家可以少啲聚集嘅，佢哋都会少啲聚集。不过你都放心啦，起码我帮衬嗰间发型屋咧，真系度体温啊、搓酒精嗰、那个搓手液啊，各样嘢咧做得非常之足嘅。因为你惊，佢都惊噶嘛。 如果呢个疫症令到你好烦恼嘅话咧，我今日一定要介绍咧，一位新闻嘅小故事人物啊，可以令到你有好大好大嘅一种咧，即系振奋嘅作用嘅。呢位嘅新闻人物咧，佢系一个普通嘅小市民，咁但系咧，佢做紧一个咧好大嘅抗疫工程嘅，系乜嘢咧？就系、是、落地行咯。咩叫落地行呢？大家都知啦，有好多工都冇得开㗎嘛。咁我今日睇到报纸访问呢一位嘅即係朋友呢，佢名叫 Abby 啊。佢本来係做呢个舞台报纸行业㗎，亦都係做魔术啦。咁但係由于咁而家疫症之下都冇公开咯，好多舞台都已经取消咗嗰啲活动啦。咁佢点算好呢？嗱，头先讲个落地行嘅意思就係、是、咁我咪做第二样嘢囉。佢点样可以做第二样嘢呢？就充分发挥呢我哋呢一个年代呢所谓 slash 啊，即係嗰个斜洞家族嘅呢一种嘅特性呢，就係、是、咁我哋一个人呢有好多唔同嘅技能啦，做好多唔同嘅工种啦。原来呢佢本身有一个技能系咩呢？就係、是、按摩推拿。係啊，佢表面上系一个魔术师，实际上系一个舞台装置员，但係佢嘅本质原来系一个按摩推拿嘅师傅。因为佢呢曾经学过呢，本来系我嚟自救嘅啫，因为哇佢腰酸背痛，有时又同佢老婆按摩。咁估唔到，佢话喺而家呢个逆市之下咧，佢就决定用佢呢个第二门嘅手艺咧，按摩推拿咧就嚟揾食。嗱，佢唔系普普通通咧，你话喂而家都闩晒门嘅，咁点算咧？嗱，佢原来咧一路啊喺即系你话喺按摩院未闩之前咧，佢已经做紧呢一个按摩推拿嘅工作啦。佢系点样做嘅咧？佢上门按摩推拿。唔单止个人上埋嚟你屋企度，就唔使你出去啦，又唔系话有个密集嘅地方啦。佢甚至乎咧系服务到家咧，就系话我系会自携按摩床上嚟嘅。系你冇听错，我冇讲错，佢亦都冇拎错，佢真系会自携一张按摩床上嚟嘅。我今日睇到咧，报纸访问佢嘅相啦，同埋嗰条短片咧，好夸张。你其实咧离远见到一位咁样嘅男子咧，佢就好似推咗一张床褥咧，就真系床褥咁嘅 size 咯。然后就有啲碌喺下边咧，佢就推，几重咧？佢话冇乜嘢噶，30磅啫嘛。佢话几包米啦，大概几包米嘅重量啦。佢就话咧，每日抬住呢一个30磅重嘅大床咧，佢就一路周围行，港九新界咧，佢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咁啊好合理啦。因为如果唔系咁点啊？即系赚翻嚟嘅钱咧，唔通全部摆晒的士度咩？咁但系真系会好辛苦啊！因为头先呢个数字都吓亲你啦，你抬住3包米每日周围走，嗰张大床，我谂你入港铁咧，可能都会俾人哋眼望望。嗱，不过我真系顺便想提下大家，俾翻条生路去行啊！你千祈唔好眼望望之后咧，投诉佢拎啲咩物件啊咁样，真系揾食艰难。咁佢话咧，佢自备一张按摩床上去咧，真系可以有即系相得益彰啦。第一就专业好多啦，因为按摩床咧，譬如大家都见过头有个枕位噶嘛，有个窿位咧，咁你按嘅时候咧，先至唔会顶住块面咧，舒服啲嘅。咁啊，普通人屋企唔会有呢张设备噶嘛。第二咧就个感觉好似又真系再专业啲咯。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用住呢一张嘅按摩床咧，就周围推拿。我觉得咧呢、這个真系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分享咧，真系好大嘅原因，即系佢冇放弃啊嘛。佢唔单止冇放弃，同埋佢知道咧。就咁坐喺度呻咧，都矛饱于事啊！佢真系咧不惜咧，用咁多嘅功夫，系做就做到最足。佢话咧，当佢拎张床出嚟嘅时候咧，系有人笑过佢噶。佢话喂，使唔使咁浮夸啊？咁样咁，但系佢话喂，呢啲唔系浮夸、啊。佢话呢啲真系要做嘅，甚至乎佢觉得咧，而家唔算低潮。佢咪话咧，对我嚟讲唔系一个新嘅挑战咯。佢话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了解咧，就系话所谓斜洞一族咧。其实唔系一啲好悠闲嘅工作，唔系话哇你好啦咁自由自在嘅。其实佢话好多时候咧，呢啲工作咧系即系为势所逼，系噶。所以特别希望用佢呢个例子咧，其实都可以再提一提我哋政府咧喺资助咁多行业嘅时候咧，自由身工作者咧又真系一次性得个7500蚊，好多人都话咁我哋都系有付出劳力，咁点解佢哋就可以喺雇主代领之下咧就有6个月，我哋就得一次得个7500咧？系咯，话就话冇得滴水不漏，不过你都唔好咁大嘅遗漏啊！真系要俾啲掌声，各位而家喺逆境之中嘅自由工作者，佢哋继续坚持，继续努力揾食，加油，顶住！风头火势系啊，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自由工作者嚟嘅。不过对桂花田嚟讲咧，佢嘅自由咧就比起以前咧就再大啲啦。 因为点解咧？佢以前个 slash 后边咧就有加埋呢一个乐乐照顾者啦，再 slash 同埋呢一个咧永永嘅监察者啦。但系而家呢两份工咧炒咗佢鱿鱼啊！呢两份工话妈妈可以唔使住，我哋都系一个自由工作者啦。阿桂花田，你比以前享有更多自由，唔知道你感觉如何呢？ 你唔记得咗有句说话叫做养儿一百岁，长休九十九，所以我呢份工系冇停低过嘅。 你系退休喎、啊，而家佢哋，佢而家唔使你翻工、 啊，好 唔 好啊？ 唔系你可以转你嘅职业噶嘛？你变咗系乐乐老婆监察者，永永男友筛选者，咁咪好咯？ 哦，好 ，OK， 你见翻另外两份新工咯。 哎呀呀！有时咧，真系睇到车 cam 影到嘅片咧，都真系心惊胆跳嘅。咁啊，工业以外咧，就真系咧唔讲得少啊！各位工友，唔系话我黑 sell 我哋嘅风骚职安短剧，我哋录得耐咧，其实好多嗰啲叫工业嘅知识咧，都记得好多嘅。 狗鼻架、爆炸螺丝， 系啊系啊， 专业人士齐晒。 易燃物品应该要点样话？ 易燃物品储放好、 啊， 开工放心， 啊、 做得到。 系啦、啊，嗱、啊，即系、啊啊啊、真系朗朗上口，因为真系做咗好多年，好多。基本知识都会记得，所以各位工友，如果你真系现场听唔到嘅话，我都希望建议你大家上网重温听住我哋《风骚职安短剧》。嗱，日前咧有一架车啦，正正咧就影住啊一个意外嘅发生嘅经过，喺大围英景村商场咧就对开行人路面咧，有三个工友咧正正喺度咧做紧工程嘅。咁啊，而其中有一个工友咧怀疑吓，因为佢有调查过，怀疑咧操作呢个手提切割工具期间咧嗰个工具发生故障即时着火啊，仲烧到咧嗰个工友，火势咧迅速啊，烧得真系都好快吓。个工友咧跳开之余咧，仲不停拍打自己，希望可以自救啦。而隔篱嗰个工友见到个咁嘅时候咧，即时啊帮手拍打啦。点知越好似越帮越忙，这边双人火烧工友咧就不停拍打嗰啲火头嘅同时，亦都除紧佢嗰件火衫啦。咁啊，其实睇到片咧都见到佢差唔多整熄个火噶，但系都未嘅。但系那边双咧想帮忙拍火。嗰、那个工友咧，佢喺地下拿嚟一个大白色嘅胶桶，冲向嗰个被火烧嘅工友，吓、啊、见到佢嘅时候就兜头谂住帮手淋熄个火时，点知当佢一淋，那个工友随即变成火球，哇！可能先前咧就除紧嗰件工，即系嗰件火衫啦，即系哇！嗰、那个嗰啲一淋之后咧，嗰、那个大火烧到佢咧，成几乎全身烧着晒啊！咁啊，嗰件衫咧就即刻可以咧，即系好快咧咁就除低掉咗落地下，但系嗰个工友已经烧伤咗好多噶啦。咁啊，有途人见到咧，即时咧就用水帮佢淋熄，谂住同即系谂住同佢解温啦。而淋佢嗰个工友不知所措啊！睇片咧，见到佢咧系想搵人帮手，又报告俾另一个同事。试听头先咪话讲三个工友嘅，而另一个工友咧就即时咧就冇上前帮手嘅，但系冇话佢唔见死不救咁样啊，因为佢仲要搬开地下咧近住火嗰啲机器啊，免得咧哇啲再烧嘅时候爆炸仲大件事。咁而淋水嗰个工友咧，佢就谂住用一啲嘢咧再整熄其他地下仲有火种嘅嘢啦。睇片见到佢好似真系又越帮越忙，好似越整越大火咁。至于被火烧嘅工友喺途人啊帮助之下。坐喺路边等候救援，但系咧送院救治咧，睇到新闻咧话佢情况危殆啊！希望嗰个工友真系吉人天相，唔好有事啦。整条片哇，真系咧见到咧电光火石之间，一个人咧可以由零去到危殆。咁当中如果处理正确嘅话咧，意外真系唔会有发生嘅。咁究竟嗰个白色桶里边系啲咩嚟嘅咧？咁？警方就话啦，初步调查咧，话有人将水加到一个曾经栽过易燃液体嘅胶桶里边。嗱，我哋职安剧都其实都成日讲啊，就话唔应该咁样做个水还水加易燃物品啊，应该系即系远离一啲嘅危险地方啊，唔好密闭啊，同佢贴上告示啊咁样噶嘛。另外一个人咧喺火烧之后咧，系咪可以用水淋佢咧？嗱，消防救护就话咧喺救护车未到嘅时候咧，之前咧 人咧，系可以一用煎帮嗰个被火烧嗰个人咧，系扑熄嗰啲火先。咁亦都可以用水慢慢倒去伤者嗰啲伤，嗰、那个烧伤嘅地方嘅位置，可以保湿同埋降温嘅。嗱，系啊，其实一啲基本上咧，啲知识知道嗰时咧，电光火石之间突然间发生嘅事，可能会手忙脚乱。但系有啲叫基本嘅嘢，一定要冷静落嚟，要记得要做啲乜嘢，记得望清楚啲嘢先去帮人。如果唔系，就会越帮越忙，咁啊大件事噶啦。 重力需要心，需要一种气氛，记忆需要真实动人的质感，身边熟悉的你，声音熟悉气味，是时候要将一一永远锁于心。留恋不需要哭，需要一首怨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亲历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遗传自你的生活和珍惜的某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了一些，原来自你相识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多么想你。留恋不需要哭，需要一首怨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灿烂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如真的需要走，你要教我独行，曾每天给我呵护，原来世风华，想记录多一次难觉未收拾，是时候也许不必细说已心知。遗传自你的生活和珍惜的某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恋一些，原来自你消失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遗传自你的喜好，蓝灰色的汽车，黄昏开始驾驶的感觉，挂念你多一些，然后树落山太老，情从来没有老，可惜这个城市里找不到你。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秀恩姐，唔系早晨，我就系秀恩姐。 你点会望住佢叫佢收银茄噶？你叫自己个名，搞笑咩？ 我见佢头先有赞过咧，有个主持人话佢青靓白净，我谂住投图报你，我谂住咧赞翻佢。收银茄， 妹仔，早晨啊，收银茄， 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 收银茄，系啊，好啊， 清醒未啊你？ 清醒啦，清醒啦。 其实我哋都真系几忙噶，我哋咧停课不停学嘅地步，去到咧明明复活节假，我哋三个都要翻学啊。 都系咯， 梗系啦，呢啲又唔可以停噶。虽然咧我知道咧，其实咧有啲哥哥姐姐咧，佢哋咪平时话有视像翻学嘅， 系啊， 都有复活节假唔使上堂嘅而家。 啊，好啊， 老师都要噶、 啊， 老师都系人，唔系都好辛苦噶嘛。 系啊， 但系我哋三个咧决定咧今日啊都唔停课，亦都唔停学。 系啦， 但我哋讲咩先？ 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噔噔，对外国人嚟讲最难学嘅几个中文词语。 系啊，系乜嘢啊？ 我听过嗰啲 uncle auntie 讲咧，其实所有嘅广东话对佢哋嚟讲都好难嘅。 系啊， 因为话咧，我哋广东话有九声啊嘛， 所 以咧要嗰啲发音啊，同埋最惨系嗰啲意思啊。啊，譬如好简单啊，你几时讲多谢同埋几时讲唔该咧？对于佢哋嚟讲，已经好困扰噶啦。 啊，系啊，系啊， 英文都系 thank you 啫嘛。 我有时都会捞乱嘅，讲多谢同唔该嘅时候咧，系啊， 外国人啊喺度， 系啊，我都想啊，真系。嗱，我哋今日咧同大家教咧， 好似好深咁样。 系啊， 肥妹仔唔识。 有几个嘅，我哋咧如果由浅入手咧，我哋先讲个浅啲嘅。原来咧对好多外国人嚟讲咧。佢唔識得咧咩叫做東西啊？ 咩叫東西啊？ 係啊，東西我哋問肥妹仔咩意思啊？ 東西南北咯，有東南西。東西即係物件， 即係物件啊嘛。咁究竟我哋用嘅時候會點用嘅？ 啊，你一個好東西啊，咁樣。 咁就係鬧人噶啦。 我咁斯文都係鬧人嘅咩？係啊，我話你好喎。 唔可以嘅喎，嗱，所以呢個咧就原來咁嘅喎，嗱，我哋如果叫東西啦，我哋可以形容嗰樣係一個物件嚟嘅。 係啊，即係 something 咁樣。 係啦， 英文就。 這是什麼東西啊？哦，這是一個西瓜咁樣。 係 啦。咁但係咧，有陣時就會話啦，咁咧你是個東西嗎？ 哦， 咁就变咗闹人哋噶咯噃，好似话你系乜嘢，咁又唔得噶咯。吓，原来东西咧， 啊、 你系爱嚟指人咧，系啦，咁咧就会变咗系咧闹人嘅啦。咁所以咧，有啲老外， 我话你好东西都系闹人， 唔可以。所以嗰阵时候有个笑话咧，嗰、那个老外咧佢就话，咁即系东西系形容一啲嘢，咁你系咪东西啊？佢话你唔可以咁样问人哋噶，你咁样即系闹人哋咁样。佢话哦，明白明白，即系你不是个东西。 咁又即系话我唔系人咧，而家系咁个意思系嘛？ 系啦， 唔可以乱咁讲噶。 系啦，真系唔可以乱咁讲噶。所以咧，佢话对老外嚟讲咧，佢话其实究竟东西咧系正面定负面噶？有时我哋又会话咧，譬如以前啲人话，他真是一个什么什么，是一个好东西，明明是好嘢嚟噶。我调转就话呢个唔系好嘢啦， 系啊，好乱啊， 系啊，好啦，第二个，第二个， 好好， 第二个啦， 系 呢个好东西，真系好东西啦， 系啦，多谢你呢个不是东西啊，方便。 方便啊！我即刻已经谂到，本来冇谂到噶，谂到已经有多过一个意思咯。 有讲你听下， 有阵时会讲咧，可唔可以行过方便啊？ 系啦， 有阵时有讲，唔好意思，我要去方便啊，咁样。 系啦，仲有咩意思可以讲到啊？ 我知系方便面咧。 啊、都可以系喎、啊，方便面、 啊。方便面即系好快手，可以咧，好顺利咧，好容易啊，好简单嘅，咁嘅意思系咪啊？ 系啊，嗱，你听下咧，我哋平时都会用噶嘛，譬如我哋话咧，喂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啦、 啊，即系帮手啦，咁样嘅意思系咪啊？ 系啊， 是简单易办咁样解释。 系啊，嗱，咁但系咧，你谂深啲咧，佢有几种用法噶、啊，譬如你同人哋讲话。你而家方唔方便呢同我讲两句啊。 唔方便唔方便我方便。 系啦系啦。 系 啦。咁即係你係问人哋呢你有冇时间同你讲两句啦。 得唔得闲咁样嘅意思啦。 咁你而家又唔索性一齐一嚟问你得唔得闲同我讲嘢就问方唔方便呢 礼貌好多嘛。 系、 哦、 啊。 系啦咁但係你 得唔得闲系唔礼貌㗎。 你婉转啲啊嘛。方唔方便。 你方唔方便同我哋其实都系几经常会讲嘅说话、 啊。其实真系有唔同㗎。如果你问人哋你得唔得闲同我讲两句呢咁如果我话得嘅，咁咪即系显示我冇嘢做咯，我好得闲 啊，真系唔同嘅。但如果你话嗯 ，OK， 我方便同你讲，可能系我有嘢做，但系我可以腾空到咧，争好远噶。 方唔方便你咁样问咧？好似嗱，我自己觉得我都唔知啱唔啱。好似咧，我想讲嘅嘢咧系严肃啲、认真啲嘅， 系啦， 系 啦，嗱，咁 客套啲嘅系咪啊？ 唔系客套啲， 严肃啲嘅， 严肃啲嘅， 即系讲嘢咧，好似 serious 啲嘅。 系啊，但系跟住你又可以爱嚟用咧。头先你讲啦，去厕所又系方便啦。 系、啊，点解咧？ 系啦，我想去方 便快捷、 啊。系啦，你话我想去方便一下，嗱，好得意，问你方唔方便咧，唔会话你系咪去厕所嘅。 系 咪啊？你方唔方便同我讲两句？唔会话你系咪喺厕所度同我 去一个方便嗰啲咁样得唔得？ 系啦，但系如果咧话我要去方便咧，又你又知道佢唔系讲紧时间嘅，一定系讲紧去做啲乜嘢嘅。 系 咪啊？ 大家好容易明白到 你同我已经唔同嘅。 啱啊！ 系啊，嗱，讲钱又得嘅。诶，我手头上咧就唔系几方便。 系 啦， 系啊， 系 啊，你成日都咁讲。 我哋都话你成日都会喺度同我哋讲话你唔方便咧。跟住咧，我就自己识得揞钱俾你噶啦。 但系咧，最到终极打大佬咧，佢哋话其实最难嗰个字系咩咧？ 咩啊？ 就系意思呢个字啦。 哇！十蚊企你三年级啊，我学唔到咁多啊。 系啊， 其实意思呢个字咧，又真系有好多个唔同嘅意思。 系啊， 咩意思啊？ 你咁讲咩意思啦？ 系啊。 咦，细眼仔啊，唔系啊，系细眼仔，你成日望住肥妹仔。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 当然不是啦，我最想说就是少少意思不成敬意。 是啊， 你咁嘅意思咩意思啊？ 是啊，又或者闹人哋话，切，你咁都唔肯同我食饭，你个人真系唔够意思啦。又是一个意思嚟噶啦， 呢个意思呢个字真系大佬嚟噶喎，因为佢里面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意思啊。 系啊， 点样配入去啊？ 所以咧，原来老外咧学中文嘅时候咧，唔系净系发音好难啊，佢净系要搞清楚呢个东西系什么意思，佢已经觉得好唔方便啦。我哋听新闻先啦。 南韩喺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2月20号以来首度低于30宗个案，累计增至10450宗，当中是疫情爆发初期的重灾区大邱市，自2月18号以来事隔52日未有新病例，新增的27宗个案，15宗来自首都圈，累计死亡病例208宗，较前日增加4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326点，跌1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0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46，瑞士法郎0.967，澳元0.634，加元1.399，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32。英镑兑美元1.247，欧元兑美元1.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5美元，卖出1679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嚟干燥同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受到疫情影响咧，港铁由今日起咧会调整部分路线嘅服务噶。咁包括咧就系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啦，维持平均每10分钟一班。咁另外咧，今日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平均会延长1至2分钟。机场快线咧今日会维持每30分钟一班。咁另外啦，的士利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咁另外而家系有接驳巴士啦，来往欣澳站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嘅服务咧系维持正常。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黄竹坑道23号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大埔公路松仔园去沙田、青山公路沙涌来回同埋全锦公路昌会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无论系 音声、假声、 大声、 细声、 电话声、 口哨声、 大惊小怪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文忠、 阿土、 美联航空。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定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万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RTHK,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Hey,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翻到嚟十一点就嚟十分嘅风骚快活人啦，我哋要讲讲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但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哎，所以呢轮如果你查酒精喺手度咧，系咪要特别小心啊？ 真系，其实一向用酒精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嘅。 系啊系啊，但系除咗要小心之外咧，我好想问下两位拍档，桂花田真志豪啊，仲够唔够货啊？ 唔够。 喂，你咩意思先？你而家讲紧咩货？ 你方唔方便啊？ 系啊。 你咩意思啊？ 你咩价位啊？ 你咩意思啊？系啊。 咦，我可以咁讲。 我感觉唔系几好啊。 哦。 觉到个感觉唔系几好、啊。 你感觉到 系啊？你感觉不良啊嘛。 系 啊, 啊。 你咩意思先？ 你哋够唔够货嘅意思？你哋嘅口罩仲够唔够货先？ 唔够咯。 真系开始跌低啦。 唔 系，因为都冇入过货，咁佢点会？即系你一定唔会够噶。 住用 系啊，你系有出冇入啊嘛，我都冇再买过咯，已经。 哦，咁我就 OK 嘅，因为我家 姐真系好照顾我哋屋企人嘅，咁啊即系。 你个家 姐要唔要契细佬啊？ 佢有我已经够啦。 系啊，佢有呢一个已经系无底黑洞咧，系咁攞嘢啦，已经真系。 咁又系。 你真系我一向都奉行有大食大。 唉，阴公 嘅。好吃力嘅。 净系口罩问佢攞咋嘛，其他罩冇嘅。 又唔啱嘅，系咪要？ 即系个灯罩，大家都唔同噶嘛。 学识手口罩系啱自己 戴，即每个人屋企盏灯都唔同噶嘛。 系 我估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见到啊，开头咧就大家够入货嘅，但系你见到啦，好多外地买翻嚟嗰啲咧，就咦又未必可以运送到嚟啦。有一啲咧，香港咧就已经有啲嘅生产线出现咗，不过咧。開始就大家都，我哋嗰日喺個節目開始之前啊，同其他部門嘅同事都傾啦。喂，你登記咗未啊？ 係啊， 呢兩個禮拜開始咧，就有一啲香港嘅生產線咧，佢哋即將就可以投入服務啦。 冇錯， 因為生產都要時間。 係啦，我而家用個解決方法咧，就係我老婆就可以車嗰啲布口罩啦。而我真係諗過噶啦，真係必要時咧就攞布口罩咧，自己摺啲濾紙又好，其他紙咧，咁只要避免真係同人哋有正面好密集接觸咧，其實我覺得。都頂得到嘅， 我見 咁我就唔想同人搶，同人爭住啦，真係。 我見到坊間咧，而家係多咗啲叫濾紙啊， 叫 做即係過濾紙 咁樣，係 啦，過濾紙一盒買嘅咁樣啦，係啦，咁就應該係方便緊嘅，即係自家去做口罩嗰啲朋友咧可以攝啦，咁樣可以換咯。 係啦，你過濾嘅意思係咪即係你好 worry 咁解？ 嚇，好憂慮嗰啲叫做 worry 嘅，做中文又唔係過濾嘅。 係啊，過濾應該點講嗰啲？ 我哋下次再 即係 too much。Much worry 咁樣係啊！ 講真，我睇完呢個報道之後咧，有幾大嘅 worry 啊，有幾大嘅擔心喺度啊！ 點解啊？ 平時都會見到咧幾多藥房，我哋話喺大家即係。够唔够胆喺药房度买呢？因为佢哋可能咧嗰个出产地啊，或者佢哋嗰个盒就写到明啊， 系 中国制造嘅，或者可能咧大部分都系话 日本啦、美國啦、東南亞唔同嘅地方製造啦。咁有一個嘅報章咧，就特別走咗去呢、這個誒 走訪一啲藥房， 係啦，走訪藥房。 啊 okay、 而佢問到嘅一啲字或同埋一啲嘅情況，我睇到嘅話咧，其實講真估啊估到㗎啦，但冇諗過，如果而家確定咗咧， 即係具體成點？ 係 啦，具體成點啫 ？OK， 我之前喺旺角啦，即係我唔係周圍各區都去到嘅，咁啊即係去咗旺角，去到睇到好多，因為佢真係好多藥房啦，咁真係見到有啲藥嗰啲叫做口罩一盒盒嘅，散裝有嘅，咁其實咧即係平價係平有嘅，貴亦都有嘅，咁啊頭先聽眾都話咧$85都有一盒啦，咁樣即係都有坊間都有一啲嘅，咁但係咧我見到咧有啲盒咧好殘舊嘅，即係咧好似 盒係好重點我要講嘅嘢， 因為咧個盒咧其你應該咧即係譬如 新速速噶嘛， 新貨翻嚟咧其實應該動上去咧係即係 靚身啦又挺 嘅，當然有啲唔係靚身紙質嘅，咁但係問題見到佢點解你好似岩岩殘殘？我哋啱啱俾人 好似俾人走輪過咁樣， 咁樣嘅，跟住我話，但係你又賣到咁貴，咩事啊？咁樣，但係咧， 係咪就信得過係咪？ 你又想打開佢，又未必得咁，因為 唔好掂㗎嚇，你要買就買啊， 係咁樣㗎，係咪即係同果欄之前揀生果一樣啊？哎呀，你冇揀啊，一份份擠喺度，你睇啱邊份攞邊份。 咁跟住咧又見到咧啲散裝嘅喎，咁咧即係散裝可能20個 透明膠袋裝嘅，或者 密實袋。咁跟住又散裝20個啊、30個咁咧，就比較可能價錢相宜啲嘅，因為量少咪相宜啲咯。咁咧可能啲市民都願意消費，但係問題佢乜嘢貼都冇喎、 啊。有佢個貼淨寫住衛生口罩咯， 係啦， 通常就係咁樣噶啦。 咁今次咧就揾到咧，佢就話咧原來有個數字喺度嘅，同之前比較啊，其實中國咧發生咗呢個疫情之後咧，佢哋全國嘅口罩工廠是增加了6000間的，但是究竟他们做的口罩是不是呢就是说那个质素是够保证的呢？而其中一件事呢，他就是说原来部分他们的工厂做的口罩究竟个盒你想要印日文字啊？你想印印尼文字啊？ 同一电视机一样， 乜嘢嘅字系有得拣噶？ 唔系啊，同嗰啲牌子衫一样啊！ 咩同电视机一样？电视机又得啲咩牌子啊？ 唔系啩？ 从到 呢度嗱，所以我哋头先 我 之前三个倾紧嘅话咧，喂，唔使惊嗱，如果佢印住嗰啲日文字啊，日本包装啊， 系 感觉好似系安全啲、稳阵啲，但系原来佢而家就话俾你。你真的仲要仔细地去睇嗰啲日文字啊，或者佢里面啊细嗰啲字，究竟佢用日文字，但系写住其实系中国制造啊？嗱，佢有啲嘢你可以咁样， 中国制造系正常噶，好多时都系真系 made in China。even 你买紧嗰嚿咧，系喺日本空运嗰啲咧，系啊，嗰啲都系噶。 但 系 问题系咧，我哋成日都有个心理质素就系话咧，哦，系日虽然即系虽然佢系中国制造，但系有日本人监测住咧，品质应该有信心嘅，咁我哋先至去买嘅咁样嘅。 但系佢厂喺大陆啊嘛， 系啊，但系佢哋都会好严格。 咁而家嗰个 咩事啊？而家 真相系点噶？ 佢写都唔写啦，系咪啊？ 我唔系个真相就系因为佢哋。揾翻咧，即係如果你要去製造嗰陣時啦，即係你要去購買啦，譬如唔同嘅藥房啊，唔同嘅代理商啊，佢哋想做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樣嘢你要揾到嗰啲口罩工廠咧，你可以揀你個盒係點樣做。 OK， 係啦，咁我諗 即係要差邊個款，係咪佢可能已經羅列咗100個款出嚟？你想差邊個款啊？咁樣 係咯， 係啊，就係咁樣啊。 佢會唔會抄錯咗？真係敷上面嗰啲面膜㗎？抄錯咗，佢以為喂呢個牌子貴喎， 啲 法國嘅呢個牌子咁樣真 係 嚇。 而另外一個咧。就已經有唔同嘅傳媒啊，就去到譬如深水埗啦、長沙灣啦、旺角一帶嘅藥房啦，就發現咧，咦啊個藥房咧就明明見到佢哋嗰個貨源啊好充足咁樣，仲咧就話有大量其實我哋咧係由美國啊、日本啊、越南嚟嘅口罩咁樣，咁當然啦，佢就話咧有啲就寫明係 made in China 嘅咁樣，好似頭先阿豪仔咁樣講啦，即係究竟咧佢就話日本製究竟係唔係咧，都要擔心下咧就嗰個售貨員啊，佢個口就同你講呢個係邊度做嘅，呢個係邊度做嘅，但其實同嗰個口罩係唔係即係嗰個出產地咧，呢個就係記者發現到另外一個問題啦，佢標個價錢咧就標到好貴。可能佢講嗰個製造嘅地方咧，令到你好有信心。 係， 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可能中國製，又或者東南亞唔同嘅地方製作嘅， 爭好遠㗎，已經 感覺爭好遠㗎嘛。但佢把口就全部同你講一啲可能係令你覺得有信心嘅國家、有信心嘅地區。 但嗰樣嘢就可能會飆高咗個價錢，令你去購買咗咯。 同埋我見琴日佢哋嗰啲記者做測試嘅時候咧，好多口罩咧話嗰個防禦能力咧陰功咯。 嚇、啊，又係嗰啲直接可以吹到蠟燭㗎係嘛？ 呢、這個就另外一個啦。我哋嘅 K 框啊，佢咧亦都有同到呢個記者朋友咧一齊咧去睇咗呢個五款嘅口罩，發現咧即係如果你喺藥房度買嘅話，嗱當然唔係話全部藥房都係衰人 啊。係啊，當然啦。 呢一個例子就講五款嘅口罩，其中四款咧分別有明顯嘅破洞，亦都有一啲咧有激光測試係失敗嘅。 係 係話直啊，即係阿 K 框就話咧，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好似醫院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唔係太適合。但我哋平時要戴住個口罩， 就係嗰啲地方嘛， 就係呢啲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啊，我哋一定要即係戴個罩嚟保護自己啊嘛，係咪？ 佢其中有個保護，佢個保護能力咧得 1.3% 啫。 咁即係我本身我嚟保護啲咩嘅咧？ 其實咧你諗下啱啱好咯，佢調轉咗喎。本來咧嗰啲口罩咧佢寫咩就話咩防禦率咧係 99%， 通常都係講到咁噶嘛。佢而家啱啱好。我都有 99% 係 唔防嘅，佢有 1.3% 係防咗嘅。 佢冇話你聽 嘅。哇，正啊，真係你見到。 驚啦，嗱，另外一個仲驚啊，佢就話咧有記者咧就聯絡咗其中兩間嘅代理商啊，個負責人咧就講到明係啊，我哋嘅包裝盒咧係故意印上日文字， 故意 這個呢個咧係生意嘅手法嚟嘅。佢就話嗱，大家放心啊，我哋咧就對於口罩嘅品質咧係好有諗法， 好有要求嘅。 係啦，我哋根據咗咧佢係咁講，我哋根據咗 K 框。网上教路啊，水火嘅测试都做晒噶啦，系冇攞去化验啫嘛。 哦，同埋冇话一定系卫生情况之下生产咯，系咪啊？ 哇，真系好惊噶！你听到呢度、哎，所以我真系唔知道去边度买口罩。 唔系，我已经谂到解决方法。 系咩咧？ 因为如果你一个口罩嘅防御能力系 1.3%， 我哋跟咗咁多日。停课不停学嘅增值节目之后，我已经识加数啦。咁、 哦、 我咪买99个。 唔系，OK， 我就可以有99%嘅防御率啦。 即系话你一次过戴 99个口罩，你唔好理我戴完之后会唔会变咗鸭嘴兽，定系嗰个啄木鸟？系啦，正该就 系 好似东城西就嗰一孖养枪都嚟噶啦。 我 惊咁我都有啊， 我惊你焗死咗。 我唔理，焗死 我 同啲细菌揽咗一齐死，我同啲病毒揽炒。我戴99个，问你怕未？ 大家喺网上面都见过一啲片咧，制造口罩嘅片有冇睇过？ 有 啊， 真 系恶劣。 啊、真噶，应该 你见到都嗱、啊，即系点样好啦？你唔知系几时嘅影 响吓？佢真系生产得好方便噶， 系啊。 不过佢咁方便，你就唔系几方便啦。睇完之后真系， 咩意思先？ 佢真系太不够意思啦。 系啊， 佢都唔当啲口罩是东西， 真系好恐怖。咪所以咧，即系揾翻啲信誉良好嘅铺头啦、品牌啦等等啊，去即系去买咯。如果唔系，真系买咗得个吉咧，保护唔到自己。哎呀，即系 仲要俾人呃喎， 系 咪？ 系啊。 所以如果头先你再问多我一次，敢唔敢都去药房买口罩？我嘅答案系敢嘅。 系啊。 不过唔敢用啫嘛。 就算灰天空，只要走向你，前面会有清晰的路。当气温升高，但想依靠你，趁日光栖身花瓣中。下边冻，只要感觉你，仍旧会作新鲜的梦。就算时光催促，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来做个奇迹，沿路有你会种满颜色。来做个见证，种下一片灿烂记忆。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来做个奇迹。沿路有你会种满颜色，来做个见证，种下一。 旧会作新鲜的梦，就算时光催促，亦想拥抱你到大世界里远足，来做个奇迹，沿路有你会种满颜色，来做个见证，种下一片灿烂记忆。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拥抱大世界啊！黎明啊，我哋都要呼吁个电话先。 系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啊，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OK， 咁我大家可以 fax 过嚟，同埋可以咧网上留言12点之后啊，为你点唱下。 OK OK、 啊。停课不停学啊！好多即系屋诶，僆仔啦，即系细蚊仔啦，喺屋企啦。 系 咁啊，好多都 home office 啦。而家政府都话啦，诶，而家都停一停先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个叫在家工作？ 系 除咗我哋之前都讲过咧，好多叫做诶嗰啲老公啊吓，突然间有镜头摄咗出嚟，跟住咧就吓，诶暴露晒。 唔紧要啊，出嚟冇着裤。 着裤啫嘛，唔系佢一出嚟就带埋自己个弟弟。 系啊 系啊，其实唔使咁客气嘅，一家大细好客气。 其实呢他就算不是老公出就算说出丑都可能是的。啲细蚊仔都其实都不会放过那些妈妈或者老豆。 是 啊，他自己在后扮啲扮老呢穿晒啲 costume， 尤其是外国啲细蚊仔呢扮晒啲超人啊蜘蛛侠喺个镜头后面。但是呢啲叫做好搞笑嘅好得意嘅即係嘅画面。但其实在里面呢是衍生了一些另外的问题。 你说 到突然之间这么 新鲜。是啊是啊， 好像讲鬼故这样。 不是讲鬼 故。即是不是原来影到他是被人禁锢了。 不是不是不是。是就是说呢在家工作两公婆呢都在在家工作的时候呢衍生了另一个问题。 哦是是是。冇得去包二奶了。 二奶嗰方面， 二奶嗰方面就抱怨啦， 就冇咗二奶假， 系啦，同埋个因为个老公冇咗秘书，系啦，就做唔到嘢，专心唔到工作。 又或者向好嗰边谂，因为老公冇咗秘书，就想个老婆扮秘书，跟住就多咗开心嘅时候。 但系未必个个老婆，唔系啊，但系未必个个老婆。 唔系 个 好似阿田咁样噶嘛，天生一个秘书系咪先？ 阿田天生一个秘书， 佢之前系做秘书噶嘛？ 系啊，咪做秘书。 系啊，佢可以玩十大行业噶。 一个秘书噶咁样， 算系咁。咁噶啦，系啦， 诶，唔系嗱， 会唔会令佢哋嗌叫？其实即系日对夜对，即系拗叫多咗咧。 嗱，真系啊，因为咧，即系有啲老婆老公咧，即系有阵时咧吓，即系大家个翻工嘅工作时间咧，可能你翻早啲，我翻迟啲，你放工迟啲，我放工早啲咧， 有错开嘅。 啊，系啦，即系有时间咧，佢未必可以咧，即系配合得咁好，未必就嗱叫做短时间接触嘅短咗啦，时间接触短咗啦，咁相处咧可能相对地容易啲。 系冇错。 但系佢话咧，自从 home office 之后咧，佢话两公婆日对夜对，个老婆眼见老公嘅不是咧，哇， 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 个老公见到个老婆，唔系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咩？ 系咯，老婆， 双方面噶嘛。 原来你落咗妆嘅样系咁样噶，我一路都认错人、啊。 我可惜已经好耐先见到你啊！我老婆，你可唔可以做翻翻工个样？ 我差啲唔想俾你入房啊！系咪咁嗰啲啊？ 唔系啊，有地方咧，即系话咧，呢啲叫做 home office 咧，令到两夫妇咧嘅感情咧系冇变好之余咧，系变。差咗啦，同埋有家暴啊！ 哦， 系啊，系啊，因为咧，即系讲紧有啲男人咧，你知都唔系个个系啦，即系叫做 即系唔系是男信女啊， 即系唔系个个好人品啊，或者系嗰个叫脾气好噶嘛，咁话咧家暴咧系多咗， 反而多咗， 咁啊令到咧 定系家务多咗啊？ 家 务多咗， 所以 家 暴 多 咗 啦，系 啦， 咁好直接系嘛？ 系啦， 因为真系咧，佢话因为相处得多，因为平时咧两公婆咧可能咧就系话，诶拍拖时好行见啦，但系到翻到去即系结咗婚之后咧，佢哋嘅两公婆相处咧，其实咧未必系咁圆滑，即系未咁顺 利 啊，同埋咁和谐嘅。 你嗰个新闻有冇讲到咧？佢哋有好具体嘅例子啊？ 有系啊？点样具体？ 你有冇噶？你嗰、那个、 啊啊？ 因为我嗰个咧见到咧，亦都系呢个主题咧。有啲老婆咧就投诉咧，佢就话。我见到我老公人前人后两个样啊， 即系喺度同人哋视像会议工作紧就一个样， 冇错。嗱呢个咧好现实嘅， 唔系咁呢个事系有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你知唔知系点样？ 你同你老婆都系人前人后噶、 哦，你就要明白啦。佢嗰个人前人后两个样咧，嗱，如果你喺屋企系好好嘅，咁所谓啲人前人后两个样，偏偏咧就有啲老婆投诉咧，佢就话。佢明明平时同我讲嘢咧粗声粗气啦，冇耐性啦，问佢三句咧，第二句就走咗啦。点知因为 home office， 佢见到佢咧要凑客，凑客嗰个样系完全唔同噶嘛。佢话佢见到佢老公咧，竟然系好温柔咧，同个客讲就话系唔知我咁样会唔会可以方便到你咧？哦，唔紧要噶，我可以晏啲再复你。 我明白。 佢话老婆喺隔篱嗰个火扯到， 平时即系你可以噶啦，对住我 冇错。佢话喂，点解会咁样噶？佢话有啲咧，亦都系相反咧， 真系衰好多。 冇办法，因为。真的每个人公司的样子和家不同的。譬如我有些老婆就说她明明在家里一家之主很大男人的。她说但是 你可能你在公司你是一个 small potato， 又或者 你是夹心阶层。她说她见到老公很就是那些怯怯懦懦不停在陪小心。不好意思 是。其实老公 是 很失威的，在家里妈妈妈。 很失威没错。她说反而呢真的呢形象幻变，因为很多时候你打完个胎出去呢，老公你今日翻工点啊？嘿，咪咁咯， 系， 老细听晒我话，喂，但呢啲大话翻到屋企咧冇啊现形，咁你冇得扮噶嘛？你喺屋企开会嘅时候，你系鹌鹑就继续鹌鹑噶啦。 系啊，个老细又很正添啊 呢啲原来咧系其中一个咧，佢话令到嗰个家庭矛盾咧，个老婆幻灭咗啊！真系唔识点应到个，咁嘅呢个老公咁样系 啊。 另外一个例子咧就喺纽约啊，佢哋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令到佢哋离婚嘅服务需求 系啊，内地都系啊，内地之前都系话咧，佢哋嗰个婚姻所咧 系 办离婚嗰个政府部门咧，佢话咧一开张之后咧络绎不绝啊，阴公啊真系。 有啲人咧直情讲到啊，就系话咧，如果我而家日日咁样对住佢，即系话代表我成世都仲要咁样对住佢嘅话，我宁愿离婚。因为同佢结婚好似一个诅咒咁样嘅，有啲人咁讲。 咁即系有疫情就冇爱情，唉，惨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仍然以今个月24日开考中学文凭试为目标，但最后仍要视乎这段时间疫情的发展。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好早已经定下防疫措施，亦都保持同业学界沟通，包括考试期间的小休时间、如何减低考生感染风险等的细节仍在研究。他說近日見到確診個案的數字回落，如果趨勢繼續，除非疫情有大變化，或者有事件令到風險大規模增加，否則能夠維持在今個月24日開考的機會相當大。他又說如果下星期有大規模爆發，當局亦要考慮推遲考試。全港美容院和按摩院由今日00:00起要關閉14日。特区政府透过社交网站专页天马台列出多种受影响服务，包括纹身、穿环和美甲等的美容服务处所，但是美容和化妆师常满服务就不受限制。另外，按摩院包括足浴处所也都要暂停营业，但是提供治疗需要的按摩处所，例如有医生、物理治疗师和脊医经营的物理治疗院可获豁免。如果美容店内包括零售、美容、理发和教学等的不同服务，是否都需要关门？当局表示，如果其他非美容服务的业务范围有清晰的区间，要视乎实际的情况，可能不受影响。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影响之下，原定七月在湾仔会展举办的书展可能面对较特别的情况，强调政府基本上会承担参展费用，涉及4000万元，让参展人士可以尽量做好书展。被问到电影业方面，短期之内会不会出现结业潮，邱腾华说，大小院线都反映的确面对困难，但在疫情期间要面对艰难的决定，如果照常营业并且出现疫情传播，对行业不是好事，希望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可以协助业界应对。全球的新型肺炎病例突破160万宗，死亡人数超过95000人。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的确诊人数超过46万人，是全球最多人确诊的国家，超过16000人死亡，当中纽约州占1/3。西班牙是全球第二多确诊个案的国家，累计超过150000人，15000多人死亡。意大利有超过140000人确诊，180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班仔暂时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咧，提翻你一个机场快线嘅消息啦。受到疫情影响咧，现时机场快线嘅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咁以及喺香港站以及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都系暂停。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睇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旺角梳亚道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梳亚道近住亚街路街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梳亚道近亚街路街一段啦，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谷落斜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去沙田、全锦公路大帽山昌会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同埋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宾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嘅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g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再呼吁电话啦，18723881872388，星期五啊，我哋今日咧难得喺呢一个复活假期里边咧，希望你嘅假期目的地就喺屋企。 系啊，冇错，我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1八网上留言啦，同埋咧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嚟点唱 嘅。系啦，咁啊嗱，琴日咧我就赶咗搭尾班车啊。咁咧，因为 咩尾班车啊？ 按摩店咧，佢今日闩门啊嘛。哦、我呢啲即系长期腰酸背痛咧，咋咋淋咧，就琴日咧就去赶搭尾班车。大把人同我一样赶搭尾班车。 即系琴日嘅现象系出现系先生你等阵啦咁样。 系啊，类似啦。咁同埋咧好搞笑嘅，你平时 咁你唔惊咩？如果你见到有咁多喺度等， 我因为唔系啊，你 book 咗房就直接入房啦。咁、然后你依然都系同埋戴住口罩咯，戴口罩就直接趴喺地下嗰度噶啦。咁咧，但系最好笑咧就系你平时听， 你平时戴住口罩。就咁趴喺个地下度啊，我同阿姨都可以踩背， 可以 做得几开心， 可以 咬下腰啊， 可以 边度洗衫咁样踩啲衫， 好啊，冇问题啊， 系啊，指咁薄，我哋嘅人情又系指咁薄， 系啊，但系我好挨得痛咯，所以我好厉害嘅， 咦，我搵我咪啱啱天残脚一踩嚟，哇， 佢嘅身形其实真系好似做嗰啲按摩啲女师傅咁样，系啊，令人见到就放心，专业。睇得出，系啦，老婆见到都，诶、呢、這个 OK 呢、這个， 有食力噶， 呢、這个冇问题，俾个按，俾个按， 至安心 服务 咧，唔系嘅， 系啊，系， 唔加意见。 我想望住个 Zoom 就望住黄耀祖算数嘅啫， 唔加意见。 琴日咧，好多人咧，我听到啲客咧，佢哋平时倾偈可能就话我呢度痛嗰度痛啦。琴日每个人都讲多咗一句， 荷包痛。 唔系啊，之后见唔见到你噶？ 系啊， 14日后系咪真系见到你噶？然后咧，我琴日同我师傅拜拜嘅时候咧，平时都话啊唔该晒，下次再约啊咁样。 今次系咪有个？系啦， 直情咧，系啦，你好似话客官啊，你下次都唔知几时可以再嚟，我哋话两个礼拜后见啊咁样。 似嗰阵时咧，之前未呢、這个即系酒吧要 闩 嘅，咁佢咪嗰阵时六点闩嘅，咁我咪话咧，我又去到见证住嗰个情况嘅，有啲人咧都会开口讲就 系 话两个礼拜后见，但系大家心里面谂 系啊，都唔知 两个礼拜后唔知有冇得见， 系啊， 同埋有人就话咩两个礼拜后如果见得到我哋开个 party， 但我心谂都系哇开 party 都好多人 都惊咁。系啊，好啦，咁啊，讲翻咧，都系话，当你留屋企嘅时候咧，有啲咩做咧？以下咧系一啲外国嘅网友咧，佢哋真系穷极无聊，去到走投无路，可能机又打晒啦，剧又煲完啦，同老婆啊倾偈，亦都已经系即系言不尽，都冇嘢讲啦。咁佢最后系啦，风不息啦，就打电话嚟啦。佢哋最后咧就发明咗一啲咧好无聊嘅玩意，就方便大家喺屋企咧消磨时间。佢摆到明系已经话。放过我啦，我顶唔顺啦，我屋企我净可以做呢啲嚟 Q time 啊，大家一齐嚟 Q 啦，啊，但系估唔到，啲人就话，如果唔系因为疫情咧，呢啲行为平时咧唔会做嘅， 系啱啊， 觉得总算系一种咧探究嘅精神，嗱，我而家讲俾大家听下， 有啲咩做， 譬如咧就系、是、好，我哋攞粒士多啤梨出嚟， 哦， 攞粒士多啤梨出嚟， 佢咪谂住数啊嘛，有几？ 数咩？数乜嘢？ 数嗰啲黑头。 系啦， 形容佢。 系啦，眯埋双眼去数 strawberry， 一粒一粒有几千万啊？有几多粒啊？ 即系佢有几多个嗰啲叫咩黑色一点？ 咪就系佢表面嗰啲纸咯。其实佢叫做纸啊，草莓纸啊。 之前咧都已经有人咧喺度话诶无聊嘅时候做啲咩？数头发啊，数米啊，或者数番盐。 冇错嗱，唔系嗱，我真系觉得你与其话佢无聊咧，你不如咧就当系咧，以后我就可以掌握呢个知识啦。譬如话咧，啲人嚟提防考， 你点称得上一个知识啊？ 喂，咁都系一个资讯啦。 我话俾你知，你好劲，你数完桂花，我最容易数啦 ，OK 啊？你数完我有几多条头发，我听日可能一个风吹过嚟，你明唔明白？点知你又重新再数过？呢个唔系一个知识嚟嘅。 你谂下，唔系喎？譬如咧，啲僆仔可能问你话：，爸爸，其实士多啤梨咧，佢上面有几多粒种子噶？我唔知啊。 咁你咪同佢讲咯，你咪自己数咯。 系啦，冇错。而家你知啦。好啦，而家你觉得有几多粒？ 唔系周权威啊！ 而家普通士多啤梨，以后我就 系、是、 我就系士多啤梨种子嘅权威。嗰啲 CNN 都要访问 一粒士多啤梨种子嘅权威，咁好小事啫嘛。 因为粒粒有大细，有长有短，有肥有矮嘅。 冇错啦，我见到佢普通咧，日本嗰只。 我估 系啦，嗱，你俾个数咧，嗱，我俾三个范，使唔使俾范围你啊？ 范围 OK 好，百零粒。二百零粒，三百零粒。 你计咩 size 先？一个 普通 嘅。 普通系我哋平时买咧，日本嗰只士多啤梨咧，嗰只有只红出嚟嗰只咧，嗰、种又唔系长柄，即系佢唔系长条，佢亦都唔使大粒到好似你个头咁大，总之系普普通通啊，红卜卜。 我谂二百零粒。 二百零粒。 我估三百几粒。 三百几粒。其实纯粹出于唔想同你一样啫。 百几粒嘅， 系啊，冇错。 但系其实我觉得百零粒系已经好高好多噶啦。 但系其实讲真，冇一个嗰啲叫咩，冇个 concept 响度，个概念究竟，你唔会自己谂下个士多啤梨有几多粒黑头噶嘛？ 冇错，答案系等等 二百几粒， 二百四十一粒。 哇 铺出嚟好壮观噶， 好精准，吓佢铺埋出嚟。 佢铺埋，因为日本人咧，你可以话佢无聊，但系亦都话佢仔细，佢真系将每一粒纸就好细咁数埋出嚟。佢就铺咗呢一张咧好大嘅台布咧，好似餐台布咁样咧， 仲要系排得好整齐。 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嘅，就唔好望落，俾你立一立啦。哇！佢真系咧留喺个镜头度俾你望一望， 打冷震 系咪啊？好壮观噶，佢真系铺晒出嚟。 我又唔系好 系啊，佢又唔系好惊咁样，真系。好啦，第二个 可以玩翻摊跟住。 一粒金啊，系金喎，唔系橙喎，一粒金啫，其中一楷搣出嚟， 系有几条丝？ 唔系有几多粒果肉？ 因为金咧，佢比较干身噶嘛，系咪？跟住佢就可以一粒一粒咁喺度做。 唔系，金系可以好多水噶、哦。 系啊，佢总之就搣搣嗰啲果粒出嚟啦。 好啲、 哦。唔系，佢而家就用金嚟做一个例子咯。嗱、 啊， 我又俾几个数目你拣啦，因为 即系 佢即系普通一楷啫，普通一楷嘅啫。佢分别又系有百零粒啦、三百零粒啦，同埋四百零粒嘅。我 skip 咗二百零粒。 哦，三百零粒啊！ 三百零粒， 四百零粒， 四百零粒， 系， 系咪 fit 得你哋好劲咧？ 系啊， 一百五十八粒。 我仲以为有金 嘅添。系啦，佢如此类推。 喂，有矮嘅啫 嘛。系啊，其实即系梗系啦，冇一个标准答案咧。 今日好大个噶，你咪睇晒所有金啊！ 好夸张，甚至乎咧，你知道日本人啦，佢哋仲系可以食嗰啲鱼生寿司饭啦。 系。 咁佢有嗰只三文鱼子啊嘛，我好中意食嗰啲嘅三文鱼子。佢已经去到无聊到一个地步，就话我今日咧喺屋企咧就食三文鱼子饭，我就买咗一包咧，我就攞个羹一笔就铺咗成个饭都系啊嘛。有几多粒三文鱼子？ 其实如果要去到咁样， 佢已经要做到一个咁嘅地步。 你要即系疫情底下，系咪可以做啲有意义啲嘅嘢咧？其实讲真， 唔系啲人咧系真系宁愿佢哋做呢啲，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日本人咧有啲真系都比较曳啊，佢哋仲系咧会周街走咧。 咩啊？个啱啱睇到个新闻就话，佢哋一班医生一齐去食饭。跟住就中咗添，仲真系仲系医生喎，真系、我都觉得有啲丑啊！ 所以咧，你明明啊，当咧有一部分嘅日本人咧，佢曳住，佢唔肯留喺屋企嘅时候咧。啲人見到咧，你話佢哋好無聊，因為咧有一個直情無聊到數粟米添啊，買咗一條粟米咧，究竟剝出嚟有幾多粒咧？但係好多人就話啦，我唔敢笑你哋，因為點解咧？我驚我笑你無聊，你就話咁我咁無聊，我出街啦，我寧願你繼續喺屋企數完粟米就數燒粟米，數完燒粟米就再數雜粟米，數嚟數去你都唔好出去住。 我唔認同，我唔認同，因為咧即係其實咧喺屋企可以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做的。 有我都知 道。我覺得喺即係而家咧，譬如我而家有時下晝咧就啲細路又唔即係 唔理你， 係咯， 講出嚟咪得， 就係唔理佢。我頭先都話兩個 slash 嘅工作俾人炒咗啦，係咯，樂樂照顧者永永嘅監督員炒咗， 冇用啊，係 冇用。 我真係喺屋企做咗好多嘢，即係譬如咧有啲嘢咧係需要維修嘅，譬如你好耐 你個人咯。 你个面咯， 身形咯，头发咯，喂，你全身上下都可以喎、 啊。所以我咪叫我妈帮我剪头发，我先可以得你得意，可以自己吹翻直咯，系咪？嗱，又或者我去真系咧去做一下一啲咧，你日常平时真系需要做嘅嘢，譬如有啲嘢真系甩甩漏漏烂咗，或者系哇啲抹晒尘都封晒尘，你处理佢啊，系都会用得好多时间嘅。例如去洗鞋啊， 洗鞋你就 换晒 屋企上架啲相，咁你要拣相又要去晒。相， 但其實 你曬相唔使出街噶，你撳個掣 print 嘅啫嘛，即係跟住，但你都要去到嗰個店鋪嗰度攞翻相啦。另外，我琴日買咗兩個啞鈴咯。 哦 ，OK 喎， 系啊，我 都 攞 个眼铃搏搏咯，即系 做咩嘥钱咧？你将水樽咁咪得啦。 唔系咁，唔 系个个好似你咁举起自己就举哑铃噶， 冇人抱我。 佢咩？ 佢 叫 佢 保 龄 噶。 中国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搵钱追梦，如果两样都唔想，又得唔得啊？ 我只想得，不懂爱世折斗竞争。而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发人温柔，无悔一生，甜蜜与小镇，告别人群无爱斗，还爱一生，随意过一生。 上一代为生活会揾钱至上，这个年代就喜欢讲梦想，但是 The Hearst 想说，有些人其实两样都不想，只是想简简单单过一生，这样都可以是选择来的。作曲 Marco Leung 谦虚， Herman 填词有谦虚，编曲监制 The Hearst。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乐队 The Hearst凡星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又嚟啦。 好啦，嗱，今日咧，诶、哎，即系咁样嘅，系我要攞翻我 VO 声出嚟吓。 呢八戒你嚟咗咯， 系啊， 真应该系八戒咧， 系咯，八戒、 哦。好啦，上个星期咧，嗱，我哋讲到咧酒啦吓，喺啊酒啊喺咩场合都啱用嘅，咁又讲咗咧周朝有呢个禁酒令，可以带翻少少音乐吓，可以令我哋更加投入到古代嘅。 系咪太干啊？系咪太干啊个声？ 系啊， 而家 O 唔 OK 啲啊？左边多两个 dB 啦，已经 OK OK， 可以教翻细声少少系得。 OK OK， 好好，人声推大。 周朝咧就有禁酒令啦，今日百无禁忌，我哋希望藉住呢个剧化，咁等大家可以容易啲理解古时嘅酒吧里面系咩情景，又或者系官场上边饮酒嘅情况系啲乜嘢，我哋有请， 有请边个啊？ 我哋有请， 我以为你会推高个音， 系咯，我以为我就嚟，你嚟多一次啊！ 系啊，我哋吓即系有请。 哈哈哈！嗱，而家我哋饮翻两杯，倾下偈，唱下歌，可以去酒吧、走廊啊、卡拉 OK， 甚至乎夜总会噶嘛。不过呢啲而家禁咗啦吓，大家小心啲，唔好周围去啊吓。但其实呢一啲玩意喺古时开始已经有噶啦。我哋而家就用汉朝为例，佢哋嘅酒吧已经， 唉。呢排生意好似麻麻地，唔知系咪啲客官输晒冇钱嚟饮咧？ 阿老板啊，其实你头先可以押韵噶，呢排生意麻麻地，真系搞到人都想死啊！啊，就讲笑啫，阿老板啊， 系咪倒米啊？ 唔系，我系 你作为一个店小二，你同我老细讲想死。你听日唔使翻工啦，你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哎呀，老板，啲人啊唔系输晒啲钱唔嚟啊，你呢度饮啊，一只咁样嘅咧，净系卖酒就乜都冇啦，哎，搵鬼嚟饮咩？你学下对面老板啦、 啊。咦，嗱，因乜解救对面酒吧咁好生意，座无虚席？豪老板呢一边啊，同我店小二两个喺度。客户应得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哦 啊。呢位客官啊，要唔要饮多两支啊？啊，嚟嚟嚟，好好好，哎，好快到下，你哋慢慢等下。哎呀，乜饮得咁快啫？饮多两杯先得噶嘛，今日买一送二啊！哎呀，又系知道知道， 哎呀，天姑娘。我叫咗你好多次送酒过嚟，你过嚟先啦、 啊。 哎呀，摸下只手仔先啦、啊啊。你做乜嘢？净系招呼其他二打落嚟都，你唔招呼我啫？你咪嫌我老啊？我老而嚟坚噶喎。 大爷， 点会呢？哎呀，你都见到我噶啦，走嚟走去帮手卖酒噶嘛。咁你知啦，口停手定，我今日唔卖多两支，我赚少咗噶啦。你知唔知我哋有 commission？ 我哋即系咁样卖多两支。 你讲讲咩笋啊？你哋系咪卖酒卖埋啲金笋啊？ I'm sorry， 你要钱啫嘛。哎呀，饮到我咧。 好低嘢，你等一阵啦。 我今晚我买晒你啲酒，我买你个。我买你个全钟啊！ 咩？ 全部色钟我买晒啊！你净系服侍我一个好味先啊！ 豪爷啊，即系咁嘅，而家咧先系汉朝初期嘅啫，我咧只系得一个，我都系一个年轻貌美，帮老板做生招牌嘅卖啤酒姑娘嚟嘅。嗱，迟下咧去到咧汉朝嘅后中期后期咧，佢哋就开始咧可以咧由啤酒卖啤酒嘅姑娘可以做埋 part time 陪酒噶啦，你有命就等住先啦吓。 嗱，大家都听到啦，原来喺汉朝嘅酒吧，首先当然，我头先有啲担心嗰位嘅大爷咧，系有啲马上中风嘅感觉嘅，咁样。但原来佢哋已经有啤酒女郎帮手去卖酒落嚟做招待噶咯。诶，咁宋朝呢个繁华盛世嘅朝代，又会系点嘅咧？ 哼，咁多个朝代嘅天子百姓，无论开心。喜庆时都会饮酒，丧事祭祀亦都会饮酒。我身为一朝之首，天之骄子，上天钦点，我哋政府应该独揽卖酒权，赚大钱。你哋话系唔系啊？ 啊，天子啊，其实咧，我哋 边个带咗八戒入嚟朝廷嗰度？ 唔好意思，我哋再嚟一次。 你哋话系唔系啊？ 天子啊，哎，唔好意思，系我哋咧咁多酒，整咁多酒喺度，万一卖唔晒， 八戒又嚟咗。 唔系，我哋俾多个机会佢，我哋再嚟一次。 唔嚟啦，八戒就八戒啦。 天子啊，你冇留言俾我哋嘅。阿天子，其实我哋大神啦、啊、吓，哎，就真系咁样嘅，整咁多酒，万一卖唔晒嘅，又或者啲百姓惊咗去官府嗰度去卖酒嘅时候，咁点算啊？天子， 哼，我谂到啦，嚟攞住， 系 八戒， 我唔系八戒， 同我传开去， 哎，等我睇下先，咩嚟噶？咩叫以忌阻酒？咩忌咩酒啊？天子， 哼，首先。同我揾大量貌美如花嘅妓女，即系同你完全唔似样嗰啲翻嚟。 阿皇上，小女子在，有啲咩可以帮到皇上你啊？ 哇！嗱，大家睇到啦，原来朝廷竟然系会鼓励妓女喺卖酒嘅地方度招揽生意噶吓。不过啊，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写稿嗰个人今日写晒咁多靓女嘅角色俾自己做，系令到大家有啲难受嘅。我决定继续读落去。嗱，呢一招啊，朝廷咧就可以做到 win-win 双赢嘅呢个局面啦。用妓女引诱啲男人嚟买酒，咁梗系犀利啦。至于各个官员。是不是就可以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呢？ 哇，好嘢啊，终于等到节日嚟啦，我哋今晚咁多个大臣可以一起尽情庆祝啦。 各位大臣啊，皇上吩咐呢，小女子呢是官妓嚟嘅，只可以呢就嚟陪酒啦，我哋嚟弹奏啦，跳下舞，倾下偈，同埋坐喺各位大臣侧边打情骂俏㗎啦。 吓，咁我有冇得摸手仔啊？ 除非大人你嫌命长啦。 摸脚仔得唔得啊？ 啊，系啊，古代嘅女仔，嫁个身份地位咁低微，甚至乎要成为卖酒嘅工具，真系岂有此理啊！所以就系话古时其实都有呢啲叫卖酒啊、sell 酒嗰啲姑娘啊、陪酒嘅姑娘，不过佢哋都系真系卖艺不卖身噶，各位。 饮胜感情。 饮性先至醒啊，仲有个秋官同你饮性。 系啦，嗱，真系咧，古时候咧系嗰啲嘅女仔咧，你知啦，各位啊豪爷走晒出嚟嘅时候咧，都要有美女相伴嘅。咁但系问题系咧，嗰啲叫女仔咧，系咪即系好似你哋吓啲男人想象之中可以继续孭埋手袋带埋佢走咧？ 我谂住可以摸手仔啫，唔好孭手袋噶，系啊。 嗱， 究竟古跟住我哋下一集就会讲嗰啲古时嘅女士个手袋 系啦，里边啊包啲乜嘢嘅咧？系啦， 嗱，真系 大袋定系细袋咧？要咁样？ 唔同年代咧，系真系有唔同嘅规矩嘅，就真系唔系可以俾你去到直落嘅。咁啊，但系问题咧，嗱，我头先我哋讲紧古时咧，嗰啲人咧有聚会啊，去个 party 嘅。咁原来咧有啲 party 之后咧。其实真系有嘢继续噶，但系唔系讲紧，唔系讲紧佢同嗰啲女仔有咩 有一席之欢，唔系嘅， 唔系嗰啲，唔系 继续系要负责执好嗰啲房啊、清洁啊咁样。 唔系啊，唔系啊， 喝茶。 喂，有啲咧系真系私人聚会咧，佢会咧喺入诶，即系食完饭之后咧，系仲会有继续有拍卖嘅。 我拍卖啲咩？ 系啊，拍卖，梗系啦。 系有嗰啲咧，即系攞嗰啲翻啲嗱，琴日讲嗰啲扬琴啊、竖琴啊， 系嗰啲 出嚟表演下。 唔系拍卖边个先嗰啲妓女？ 不是 我真系佢讲开嗰啲啊嘛， 拍卖咧嗰啲叫做诶，佢哋啲私人珍藏， 哦， 即系你唔知佢 嗰啲名画嗰啲咁 样，系啊系啊，喺古馆咧，佢唔知喺边度揾翻嚟嘅。 O K O K， 咁但系咧就会趁住嗰啲人咧，哇，饮到 昏昏沉沉 啦，跟住咧就搵啲 不停喺度举啦，不停咁举， 冇错啦，系啦， 系啦，就不停咁举，跟住咧就真系咧可以趁机可以卖咗个古玩之后，仲可以赚大钱， 哦， 即系嗰个搞手咧系有俗系有目的嘅， 同埋亦都系配合翻气氛啊嘛，因为所谓芙蓉风雅咧，你又有酒，又有妓女，又有嗰啲古典嘢咧，又卖嗰啲琴棋书画，哇，成个格调好似好 high 咁样啊， 套餐嚟噶，古时人就系有呢啲咁嘅吃喝玩乐嘅玩意啊， 系啊，好啊，我哋下次再嚟听下呢一个咧《百无禁忌》嘅剧场啦。 时隔52日未有新病例，新增嘅27宗个案，15宗嚟自首都圈，累计死亡病例208宗，较前日增加4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400点，升5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0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2点，跌10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4，瑞士法郎0.966，澳元0.634，加元1.398，新西蘭元0.608，人民幣7.042，英鎊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83.57美元，賣出1684.57美元。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正为该区带来干燥和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转为几阵骤雨。下周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嗰边交通暂时畅顺。跟住提返你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就是受到疫情影响，港铁由今日开始呢会调整部分路线嘅服务㗎。咁包括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啦，今日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喺月台嘅候车时间啦，平均亦都会延长1至2分钟。机场快线维持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需要暂停服务。咁另外港铁亦都有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服务都是维持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窝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西隧落车入口九龙、清水湾道碧澳落车西贡、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去沙田、全锦公路大帽山昌会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 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陈兴文，隔咗两年半左右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冇咩唔同呢？ 有啊，今次多咗一份担心。开咪之前，阿一同我讲话，佢怀疑自己发烧，点知原来系食滞咗，把到上心口，唉，担心死。 我是 Emily 秦兴敏，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啲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礼拜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活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请喺 beep 一声之后留言。 童子，有阵时同屋企人住，我都知麻烦噶啦。如果你觉得唔开心，唔紧要噶，听下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施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嗰个周末有情人，佢哋今个星期都讲相见好同住难啊。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you are not alone， 都仲有我啊嘛。童子，打翻， 多谢，拜拜。 On a Saturday night，bum bum bum bum。 究竟巨肺田可唔可以晋级呢？ 各位评判，我准备好啦。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晋级啦。 哇、wow, 巨肺田得到黄金制啦。 但我哋未开始唱。 因为我赶住返去听风 show 快活人啦。 原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上昼10点到1点嘅风 show 快活人嘅威力。 哦、我真係要多谢曾志豪、桂花田同黄耀祖。多谢多谢多谢、啊。 你可以离开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但愿能够将我哋拍档喺每一次打电话接通准备播出街嘅片段同大家分享一下。 咁就 系充满住，唔系充满住童真啦、啊，同埋百玩不厌嘅啫。 因为我每一次咧，即系去到十之后咧，我就会再打电话翻嚟嘅。咁跟住咧，我同阿田咧就会尝试做唔同嘅角色扮演。 系咯，系诶，你饰演过边几类型嘅角色咧？ 问佢借钱嘅朋友啦，跟住听电话啊嘛，呢个就一定有做到嘅。少少 flirting 嘅嘢系有做過的。 系啊系啊，有啲挑逗啊、暧昧嗰啲嘢又有啦。乐此不疲啊！我觉得你好惨啊，其实真系你嗬。 唔系，咁我都闷嘅，我都想问啲嘢啫。 但我见佢每一次都系问你做咩啫？你好挂住我咩？做乜仲要倾啫？咁样，我喺个视像镜头度见到你嗰种辛酸同埋无奈，系咪啊？ 啲眼泪出嚟啊！ 冇错冇错。 有冇谂下点解你冇份玩咧？ 我每次打电话翻嚟咧，即系我如果要 home office 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收线啦，落喺个电话啦，然后就话喂，我喺度啦，得啦，唔好讲嘢。 即系简单嚟讲，落实放够啦， 落实放够，去系咁啊！但系而家我哋唔会嘅，因为点解咧？我哋要听听众嘅电话啊嘛，今日系啊，呼吁下，呼吁下。 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今日已经收到好多听众 fax 啊，同埋嘅留言啊，哇，好正啊！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一定要讲都一样嘅，即系觉得你今日打得电话嚟，或者你留得言嚟嘅话，冇理由唔讲定句生日快乐啩？ 俾边个啊？俾边个啊？ 你估下，唔系你系咪你生日？ 唔系、哦，可以提早庆祝我生日噶，可以噶 ，OK 噶。 系你11月啫嘛。 系啊，提早7个月 OK 啊。你咧，你几时生日噶？ 我就6月生日。 你六月喂，你近啲，不如同你讲生日快乐先啦。 但最紧要有一个咧， 边个啊？ 有一个女主持就下个礼拜一咧。就已经去到107岁生日啦！ 哦，诶、唔好问落去啦，唔想知边个，你继续读点唱？ 中环广播界嗰个年资劲过 Uncle Ray， 哦，冇可能喎、啊，真系， 讲声生日快乐， 107岁又应该系嘅。 系啊，你几号生日啊？十三号啊？ 系啊， 即系仲有两日啫。 三 日 系嘛？ 三日喎， 生日啊嘛。 系喎，礼拜一生日。哎呀，嗰日我哋边个 home office 啊？都系差书嗰个就要翻嚟啊。 不如叫佢 home office， 我哋 好好好好好，哇，太好啦，真系耶！系生日快乐啊！ 多谢， 系啊， 真系生日吓。OK， 都预祝大家生日快乐。 年年有话好犀利啊！你系啊，大脚解围真系。 咪解啦，咪可以净系为自己噶嘛？ 冇冇 为 过你啊！冇 为 过你啊！我哋祝所有四月十三号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寿与天齐。 所以都无人欢迎大家 fax 嚟嘅，定系或者系网上留言点唱下，我哋开始。 好啦，我哋开始啦。好，呢度有个咧叫 Debbie Shack 啊，佢就话啦：盼疫情尽快远离香港，香港人、医护人员一齐加油，祝大家，当然包括你哋三位安然度过武汉疫情。大家要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即系咁啊！你明唔明啊？ 天会更好。 哇， 好好啊！佢押韵噶，佢都。 我哋希望咧，即系喺疫情时情况之下咧，系都应该有啲抒发嘅。 系咯， 几 好啊！ 我唔会抑压佢。 佢好好啊！佢写得系啊，又唱得喎。 得唔错啊！唔错啊！你个人嗰个闷嗰个地步去到咧，会将见到字咧，已经自己补咗曲。 你唔觉得我个音感好十足吗？ 手士多啤梨有几粒？ 一样一样啫。 所以啲咬大咧，所以俾佢啦。 你想唔想我再唱多次啊？盼疫情盡快遠離香港。 咁你哋講究竟係邊一個點唱 ？Debbie 啊嘛， 嚇 ，Debbie 啊。 好啊，咁我就聽到啦。 Debbie， 我真係聽你講嘢。 我你既然聽唔到，不如我讀多次俾你聽。 唔使啊 ，OK， 好多點唱啊，呢度有。 好啊， 好 啊。好 啦，喂， 我反正下一段都係唱。 Elsa 话：，哎，喺度祝福佢两个女，喺啊四月十一号系佢妈女嚟嘅，因为系啦，咁佢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工作愉快。而家咧，阿大女咧喺香港，希望咧佢咧放假咧多留喺屋企休息啦。二女咧就喺美国。working holiday， 咁要佢好好保重身体啊，九月就翻啦，好快噶啦，咁希望佢继续翻嚟香港咧，继续学业成功咁样。 好，我呢度有个听众咧留言咧，我直见到佢个名，我觉得我第一个一定要拣佢嚟读。 好， 佢个名叫热咖啡。 热咖啡，我唔会唱嘅，我唔会唱落去嘅。 我想担保你哋好啊，边有名嚟得咁架细糖嘅咧？系咪？佢话我系热咖啡啊。嗱，我咧就想点唱俾全香港人听，同埋水泉澳嘅居民听啊。仲有咧，仲想点唱俾佢个女听，叫做陈晓琪小朋友。佢话佢屋企实在太闷啦，咁啊。 嗯 ，OK 啦。唔会闷嘅，我哋有粟米，有橙。又有士多啤梨，又有金，佢可以逐粒数嘅，所以佢应该应该 OK 嘅，真系。 佢就不如做埋嗰啲香蕉嗰啲斑点好唔好？ 系啊， 好 啦，好 继续。 好啦，呢度咧就有阿Erica 咧，佢就话又系我 Erica。 嗱，真就有啲音咧，唔系你可以唱。 我又要点俾啲医护去听？家父八十几，成日要去公立专科度复诊，佢哋好忙啊！今早又要抌低老豆，俾 QE 嘅医护去照顾。我呢下属于又唱又 rap， 你听唔听到啊？说唱啊！我头先系唱，而家系 rap 啊！ 唱嗰阵时都系读紧 嘅，希望咧佢可以快啲冇事，辛苦晒，希望全港撑住，一齐抗疫。甜甜，你可唔可以叫多几声加油？为全港打气， 加油！系啊，真系大家真系要加油啊！ 冇错，好。 哦，呢度咧有个叫啊风霜三宝啊，佢叫啊痴痴啊，咁你希望咧想点唱俾佢屋企啊嘅金肥牛妈生日快乐？ 金肥牛妈， 啊、我加金肥啊金牛肥妈， 你真系了解佢啊！ 金肥牛妈， 金牛肥妈生日快乐，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疫情快快。结束啊，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咧，即系有翻啲节日快乐。 系 咁啊，另外咧，阿 Lemon 咧就想点唱俾全世界嘅人，等复工、等复课嘅朋友，香港人你要加油啊！ 好， 呢度咧就有阿龙喺度啊，佢就话咧想祝福全香港嘅香港人，人人都要身体安康，最紧要咧就要开开心心，同埋咧都想同佢挚爱嘅老婆阿 Jo 最顽皮，第都系最抵食嘅仔仔朗峰，同埋呢个劲啊最老而离坚嘅孖子。杨姑娘，仲有我嘅家姐 Connie， 细佬阿伟、阿 B 讲声 我爱你哋啊！哇，好犀利，真系佢哋谂下，一个男人同佢全家人讲我爱你哋，大大声，我好中意阿龙你啊！ 系啊，而家又 系 你讲 啫 嘛， 系 啊， 佢咁写啫，即系 佢委托你讲咯，系 啊 ，OK 噶。好，呢度有个啊， 佢仲我未同 你 讲啊， 你继续继续继续。 佢话咧，佢话咧，希望个个咧都身体劲健康，唔好咁灰心。嗱，顺境一定会好快嚟嘅，最紧要大家一齐加油，香港人要逆境自强啊！ 好啊，呢度有个 Dorcas 啊。你想我用边一种歌曲嘅方法去唱出嚟啊？不如用呢一个交响乐啦， 其实你自己 交响乐啦， 根本自己心里边有。 感谢你们为香港打气，为义护都打气。复活假期，求神的公义尽快的来临，见香港大家努力支持我哋电台，今晚八点睇头条。佢真系大概系咁样 嘅。我想讲，其实我真系想赞你， 系啊， 如果你 keep 到咁嘅话，我俾你继续唱落去啊。 系咪先啊？ 头先又啱音， 系啊，又啱音我咯。我系轻讲嘅，改咗少少歌词咋， 一定有少少睇得出， 系啊系啊， 临时又改得切啊嘛， 都几好啊，系咪啊？ 系啊， 嗱，阿祖呢啲名册秋毫啦，系咪会准备签我出唱片啊？ 如果我有呢个钱嘅话， 我净系出黑胶嘅啫，净系出黑胶嘅啫，方便俾人攞嚟掟。 我自己系习惯出白胶嘅。 好啊，好啊，白胶好啊， 白胶将个 friend 啊，知道啦。系，好努力嘅加油吓，睇你下一首系咪又系唱呢只歌？ 我期待嘅搞到，系咪觉得好似有压力啊？真 系。好啊，编编就话啦，祝愿香港人咧复活节快乐啦！疫境远离香港，祝福所有咧隔离病房嘅病人咧早日康复啊！真系要吓，所有隔离病房嘅工作人员亦都要加油啊！你哋从不孤单嘅医护人员，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喂，我都获得几好啊！ OK OK OK， 多谢。 但系讲紧医护，你系不孤单啊！医护人员啊，所有医护人员加油啊！好多香港人咧都为你哋打打气啊！吓 啊，呢度咧就有 Daisy 啊，佢话三位靓靓，大家好啊，我叫 Daisy 啊，以前咧就觉得祝人哋身体健康系好老土噶。但而家咧就覺得身體健康真係唔係必然噶，喺度咧 Daisy 咧就想祝全世界嘅人，無論大大細細都要身體健康啊！嗰啲衰嘢啊，快啲走啊！好似講到七月十四 啊， 係 啊， 係啊， 好嘅唔靈，醜嘅靈咁啊衰啦，真係！哦，呢度又唱得到嘅喎。 啊！ 你听 咩曲目啊？ 头先嗰首一模一样可以。 好，唔得。 但愿疫情快些离开，祝大家身体健康。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啊。 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增加容大。勢令世界停擺，衰喺個制度，衰喺個制度，衰喺個制度，衰喺個制度。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但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Let's fight， 一样米样八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竭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然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唔切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相信个制。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有通力啊，衰喺个制度啊，咁啊继续点唱， 啱晒，咁你跟住人哋咁唱啊！ 我都想学佢最尾嗰个类似汤鸡嗰种嗌法，衰个制度。 你平时咪做紧类似嘅嘢咯？ 系啊，有啊，有啊，有 啊，系 啊， 好似汤鸡咁噶。 系啊，系啊，所以 呢度都有个人嘅点唱咧，想汤鸡拜个神咁，咪拜个神嗰啲嘅。因为佢想预祝阿甜甜生日快乐啊， 生 日啊，佢话要祝甜甜你咧身体健康，一家人。要幸福健康，主恩满满， 多谢。 亦都祝我哋三宝咧，各个家庭啊都要平安健康，希望可以快啲。我谂呢个都系我哋嘅心声嚟噶，我哋可以一齐喺同一个直播室度做节目咁话。 系啊，我哋可以快啲啊，真系喺度面对面啊，咁样。 好啊，收到阿 Polly 啊 ，Polly 多谢你咁有心，又揾晒啲哥哥姐姐啊，你啲同事啊，各位人兄咧，唉，即系嗰个。张卡咧系签到满晒嘅，生日卡多谢你啊，多谢你嘅心意啊 ，Polly。好，另外咧有一个咧听众咧就话啦，阿威平五就话啦，唉，又到咗礼拜五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有请猴仔唱《行快啲啦喂》， 咁啊叫，喂， 咁啊叫啲病菌快啲走啦喂， 系喎，都好喎，狂龙啦，快啲走啦喂，走啦喂，系啊，唱衰佢， 死黑啦！ 系啦，呢度咧就有个啊，可以唱另外一首《死开啲青春痘》嗰只咧，定系走开啲青春痘啊？死开啲青春痘系，系咯，死开啲病毒啦吓。好，呢度阿 Ann Lee 咧，佢就话啦，预祝甜甜你生日快乐啦，全家人都健康开心啦，跟住送咗花花花四个花，咦，佢系咪觉得甜甜系四朵花咧？只系其实应该唔止 嘅，系啊，通常人哋讲咧细码、中码、大码同加大码，四朵花代表阿甜系加大码。 我中意你呢一个演绎，真系 你讲咩我都唔紧要，我百毒不侵嘅。 系啦， 你话我 double XL 我都冇所谓。 冇错冇错， 百毒不侵 系啦。佢唔系 啊， 佢百毒不侵，但系唯怕孤独。 但系佢而家就孤独啦。 从此天各一方。好，我哋祝埋佢咧，佢就话希望疫情好转啦，受影响嘅各界咧可以尽快咧得到妥善嘅安排。呢个就 Ann Lee 咁样。 哦，呢度咧就仲有 Emily 啊，佢咧就话咧想点唱俾啊喺将军澳嘅街坊 Kiki 听。 系， 因为咧 Kiki 嘅猫猫咧，琴日咧就去咗彩虹桥道放福活之家啦，希望猫猫咧向猫声咧就要开心快乐。另外主人 Kiki 同埋佢屋企人咧可以放低伤心，重新振作。 系， 都祝愿大家都要身体健康，都系要嗰句啊，疫症快啲走啊走啊走啊！ 系系 系，知道好啦。Suki 咧就话好耐冇点过唱啦，喺度咧我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大家都身体健康。 过去会过去的， 情怀不要倒退。 我谂要唱好长嗰句，当天你与我怎就快都就晒碎。 好，我哋将佢改成疫情不会倒退。 你真系坚忍唔住噶喎， 我都忍唔住。 每个坐呢个位置都中意唱嘅，你琴日你冇份啊？ 我冇讲你，我讲紧电话里面嗰个都系咁样嘛，你明唔明啊？ 好闷啊，好耐冇出过街啦。 好啦，咁跟住佢就话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大家都复活节快乐吓。 系好啦，呢度咧就有一个汪轩痴咧，佢就话啦：早晨三宝，今日我朋友 April 嘅生日啊，希望祝佢身体健康啦。好想唱咧就系我拼命去生活，你努力去生存，定系你努力去生存，我拼命过生活咧。总之就想听高山低谷啦吓。 好，呢度有 Alfred 啊，佢话喂记唔记得我啊？我咧就想点唱俾啲医护人员听嘅。 嗯， 今个月嘅20号系佢妹妹晴晴同埋姊妹兼好友海晴嘅生日，仲有啊下个月20号咧就系佢同埋佢男朋友有 Kyle 嘅大喜日子啦，不过即系大家都知啦，啊呢排结婚嘅朋友，大家都有个不过喺度噶啦， 系 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只会请少量嘅亲友咧参与婚礼嘅。不过咧都想喺度祝佢哋要白头到老，永结同心，新婚快乐。希望全香港啊同埋首尔啊都要撑住，大家一齐抗疫，大叫几声加油！全香港咧同埋首尔都要打打气咁样话。 我又唔知道韩文加油会点讲噶啦。 你想唔想试下模仿啊？我识嘅呢句， 你讲 啊，唔系我扮嘅啫，点识啫？ 咁先咪得，咁先得。 啊，通常都是咁样比较雄壮啲走嘅，好唔得咁样就继续啦。 有黑衫未得？ 加个寵就 似。系啊，好啊 ，Sally 就话啦，愿香港人咧喺疫症之下咧复活假期咧都过得开心嘅。诶，祝愿朋友咧喺 Dirty 佢嘅朋友啦， 系 Dirty Team 咧顺利平安，佢哋加油啊！为前线及医护人员咧加油加油加油，真系重要嘅事情，讲三次啊！香港人齐心抗疫，为香港。康复香港 系啊 ，Grace 健康香港 系啊 ，Grace 都话咧 Happy Friday 咧，希望咧可以点唱俾咧阿 Sam 听啊！人海茫茫，只系见到你，祝你早日康复，有我支持你，我系你身边嘅阿 Will。 I love the taste, and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ve got a side you can't explain.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Smile, it makes me shake. I see the shadow in my brain, and I like its look, and I like its shape. You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wear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早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46岁男警长情况转差，需要插喉，已经转往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呢名男警长驻守西九龙总区，曾经使用西九龙机动部队行动基地内的设施。他曾經參與上個月31日晚上旺角警署附近的人群管理行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仍以今個月24日開考中學文憑試為目標，但最後仍要視乎這段時間的疫情發展。楊潤雄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好早已經定下防疫措施，亦都保持同學界溝通，包括考試期間的小休時間，如何減低考生感染風險等的細節仍在研究。他說近日見到確診個案數字回落，如果趨勢繼續，除非疫情有大變化或者有事件令到風險大規模增加，否則能夠維持在今個月24日開考的機會相當大。他又說如果下星期有大規模爆發，當局亦都要考慮推遲考試。 全港的美容院和按摩院由今日凌晨零时起要关闭14日。特区政府透过社交网站专页天马台列出多种受影响服务，包括民生、村环和美甲等的美容服务处所，但美容和化妆师上门服务就不受限制。另外，按摩院包括足浴处所亦都要暂停营业，但是提供治疗需要的按摩处所，例如由医生、物理治疗师和脊医经营的物理治疗院可获豁免。如果美容店内包括零售、美容、理发和教学等的不同服务，是否都需要关门？当局表示，如果其他的非美容服务的业务范围有清晰的区隔，要视乎实际情况，可能不受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转为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嗰边咧，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康湖居。咁另外咧，后面近住窝尾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青朗公路咧，因为有工程，直到下昼嘅4点，去元朗方向丁九桥落屯门公路嘅支路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湾、大埔公路松仔园去沙田、全锦公路大帽山昌会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这个故事教训我们，过度借贷搞不定，计过度过先好签。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成世人流流长，总会遇到几套烂片的。 你看完成套戏呢，都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 我估十分满分真的得0.5分。 想打爆个荧幕，呢啲戏系咪人睇噶？ 咁严重， 系啊！即系世界再坏啊，都唔够电影嘅品味坏啊！即系 bad taste 之中，还有 bad taste。 bad taste。bad taste。 想知系咩戏，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二台院线阿欧阿摄迪斯同你防烂于未然。 同声同系新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正向的父母心态， 各位家长同小朋友，生活压力大啊，有冇办法令到自己能够保持积极嘅心态呢？ 爹哋妈咪话佢哋好努力做好爸爸妈妈嘅角色，所以我都应该做好佢哋嘅仔女。要乖，俾心机读书去报答佢哋。 唔少父母心目中咧都会有一套啊非理性嘅信念噶，抱住好多应该啦、必须嘅谂法。譬如就系我必须要成为好父母，我要俾仔女最好嘅嘢，仔女应该咧要听话等等。有啲全职父母咧就会视孩子嘅表现咧系佢哋自己嘅成绩表， 对自己同埋细路嘅要求咧都会好高噶，结果就会为自己同埋仔女咧带嚟好沉重嘅心理压力。 我爹哋妈咪成日都好开心，佢哋有时候都会同自己嘅朋友去玩，但系每次翻到屋企嘅时候，成日都系笑住对住我。 其实父母咧都要好好平衡下工作同埋家庭嘅生活啊，唔好只系集中做好好爸爸、好妈妈嘅角色，将所有嘅焦点放晒喺仔女身上面。其实家长咧都要预留充足嘅空间同埋时间俾自己，对自己好啲，有心事咧可以约下啲朋友出嚟倾下偈啊，扩阔下自己嘅生活圈子。咁样咧，仲可以调整到心理压力，系有效去减去一啲家庭嘅压力噶。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我桂花田要穿越啦！ 哇，你睇佢个样， 你睇佢条腰， 穿越咗都要俾人话肥， 实在太靓啦！ 唐朝肥嘅姑娘我见得多，肥美到你咁我真係未见过啊。 姑娘你可唔可以跟我入皇宫度做皇后啊？ 唔得喎，一来我有老公，二来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㗎。 吓、啊、你要去边啊美人？ 我要返去同曾志豪黄耀祖做风霜快活人囉。 美人美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霜快活人。 投诉啊！投诉啊！投诉啊！ 咩啊？ 咳死我！ 你而家现场演绎啊！而家你现场演绎、啊，嘟嘟通咗演绎啊！ 啊，最后一个电话，唔好再打嚟烦我啦吓！ 咩啊？我唔明白你讲乜嘢啊！ 佢好想再同你喺个电话度啊，玩角色扮演，但我已经剔咗条线啦、 啊。 我同阿片讲，咁你试下将你同阿祖喺幕后咧嗰个对话摆出嚟台面啦、 啊。 哦，所以我咪同你讲对白咯。 系、啊、要吊住大家人，大家冇得听。 系啦、啊，冇啊。OK， 嗱，1877388啦，欢迎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冇人欢迎嘅。再读一两个 facts， 我哋开始听电话啦吓。 好啊，嗱、啊，呢度有好多朋友，我见到有阿君啦、啊，仲有N 啦、啊，仲有 Pat。Peggy 啦，都喺度同阿桂花田预祝你要生日快乐啊！ 多谢， 系啊，亦都系啊。除咗祝你生日快乐咧，佢哋好多人都想讲咧，其实真系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嗯！疫情希望可以快啲好转啦、啊，而咧香港电台同埋医护人员咧都一定要加油啊！佢话你哋嘅努力，全香港人都知道啊！我哋当然会继续努力，医护最紧要同你哋大大力打打气啊！ 好啊，呢度敏敏咧就话咧祝福咧全香港嘅市民咧同埋家人咧身体健康、开心快乐，疫情咧快啲消失。就可以共享天倫。另外呢、Rosaline 呢真係 Rosaline 你真係 Rosaline 真係嚟咗 啊！ 我係 Rosaline 定 François？ 你係 François， 我係 François 嚟 嘅 ，Rosaline 嚟喎。 係啊，佢就話啦、啊，唱歌真係可以增加士氣嘅。風騷三寶即興唱翻幾句，為大家為大家嘅疫情打打氣，耶、yeah！ 同舟人世相隨。 okay， 好啦，呢度咧有。话 Dennis 就话啦，今日咧系佢女女啊子樽咧生日啦，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香港人加油啊！ 好呢度咧就有 Victor 妈咪啊，佢咧就想祝阿 Victor 仔仔咧4月13号，咦同你同日生日、啊，咁佢咧就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而阿 Joe 咧头先都打电话嚟话，佢话咧就祝4月13日生日嘅， 系 老妈子要生日快乐， 即系你啊，阿田。 吓、啊，又多个 老妈子喎、 啊，系啦， 系话仲有啊，4月16号嘅海琪啊，都祝佢咧要生日快乐 ，love you 咁啊， 好啊，咁啊，然后呢度咧就系阿 Fanny 咧就话啦，最爱三位主持，希望疫情快啲离开啦，你哋每日带多啲正能量俾我哋啦，咁啊 ，Bill Lam 咧亦都祝咧港台听众大家好啦，希望咧大家复活节咧就留屋企啦，亦都要尊重咧前线医护人员，大家加油，好啦，系时候听听众电话咯， 第一位系 Esther，Hello，Esther， 系你好啊 ，Esther。 系三位主持人好，桂花田生日快乐，十三号， 多谢多谢， 好乖啊，好乖 ，Esther， 咁你有啲咩想点唱呢 e s t h e r 系啊，听日咧我两个女生日快乐嘅， 系， 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 咁我都有留言嘅喺网上。 系啊，我都读咗啊。 系啊，系啊。咁啊，大女咧就希望佢多啲留屋企休息啦，唔好成日怪出街啦。 系。系。咁啊，要啦，系咯。 苏嚟嘅喎，呢个唔系祝福嚟。 祝福嚟嘅，祝福嚟嘅，系啊，再加千就好。系啊。 细个女咧就喺美国，咁要乖乖地留喺屋企，唔好唔开心咯。 哦，即系佢冇得玩。 因为都 系，因为佢 working holiday 啊嘛， 唔紧要啦， 所以就 working 就冇得 holiday 咯。 系咩？佢冇得出去，咪唔使 working 咯？ 要啊，都要留喺屋企做嘢噶，佢要 争好远噶啦，已经你话俾佢听。 系啊，我好感谢佢嗰个家妈留喺屋企咯，但系安全全唔俾佢出街咯。 系啊，咁啊啱啊，真系。 系啊，仲有咧，好多谢我嗰个细女，因为二月嗰时咧。佢個疫情未咁嚴峻咧，佢猛咁幫我搜羅嗰啲消毒用品寄翻嚟咯，好多謝佢咯。 係啊， 咁跟住佢又幫我買口罩，咁我話後屘話我你唔好寄翻嚟啦，你自己用啦。點知真係用得即係用得著咯。 係， 咪仲買到仲好咯嚇嗰陣時嚇。 咪而家全世界互相幫助變咗咧，你之前如果買多咗嘅，你回翻啲俾我啊咁樣。係啊， 咁而家寄翻啲佢想問佢想要啲乜嘢。咁啊，寄翻啲嘢俾佢咯。 嗯， 希望佢尽快收到啦。 好啊，好啊。咁啊， 佢系妈女嚟噶，系咪啊？ 系啊，系阿妈女嚟噶。 哦，大妈细妈，而家就喺两个唔同嘅地方咁样啦。 系啊，系啊，冇得一齐过生日啦。 出年再嚟过，出年再过生日。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希望 个个开心啲嘅可以。 系咯， 可以啊吓。 咁我想而家想除咗世界和平咧，其实世界身体健康咯。 哦，都要嘅，都要 嘅。 系啊，好唔好啊？我哋系啊，我加多句啊， 加多少咪 就 系 身 体 健 康， 好啊，世界和平，身体健康，多谢晒你， 系多谢晒，唔该晒， 好啦，拜拜，好，我哋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Yanny 系咪 Yanny 咧？ 系啊 ，Hello，Yanny， 你哋好， 系你好， 你好， 有我仔仔啊， 你仔仔 做咩 啊 ？Hello 啊。 Hello， 你叫咩名啊？ 叫陈柏耀。 你叫陈柏宇啊？ 你讲嘢好清楚喎，柏耀啊，你几多岁啊？ 柏耀啊， 五岁 啊，你同我仔一样咁大喎。 佢为我答， 多谢你。 咁啊，点 啊？冇，我个仔冇你咁乖啊，讲说话嘅时候系啊。 做咩柏耀咧？咪有嘢想点唱啊？今日 系， 请讲。 柏耀啊， 我想听陈柏宇嘅歌系咪啊？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想祝福边个啊？ 祝福你， 因为可能咧小朋友唔识咩叫 妈咪， 系啦，想祝福妈咪，系啦。 咩头啊？ 爷爷妈妈， 妈妈爷爷妈妈， 婆婆 哦，婆婆， 全部香港人， 全部香港 人，祝佢哋乜嘢啊？你要祝佢哋噶。 身体健康 哦，最紧要啦，呢、這个就系、是、 系啊。 你平时而家喺屋企做紧咩啊？柏耀，平时喺屋企做咩？ 我喺屋企砌 LEGO 嗰啲。 我砌 LEGO。 哦，你日日砌啊？砌咗几多副啊？ 日砌夜砌。 砌咗好多样嘢啊！ 哦， 你中意乜嘢嘅卡通啊？ 我睇 过 Peppa Pig， 你我睇 Peppa Pig， 系啊， 咁你中唔中意 Paw Patrol 噶？ 我冇俾佢睇过啲嘢，所以佢唔知系咩。 啊，你唔识啊？ 系啊，我妈梗系跌咗个头出嚟，收声个 声，咩嚟噶？ 咁你有冇睇嗰啲 Pink Farm 嗰啲啊？ 睇啊，我哋做坏人啊，即系咯。 唔系好多细小朋友都中意睇 Peppa Pig 噶， 系啊，我都知啊，我哋一齐唱 Peppa Pig 啦，好唔好啊？ 你识唔识唱啊，柏耀？ 佢净系识唱 Baby Shark 啫。 好啊，嚟啦，好啊，预备咯，一、二、三 ，Baby Shark。Mommy shark do do do do, Mommy shark do do do do, Mommy shark do do do do, Mommy shark. 好， 好嘢，好嘢，俾啲掌声发耀先，停唔到噶，我知呢一首歌。 系啊， 睇下， 系啊， 系 啊，柏耀啊，柏耀，柏耀，柏耀，我教多你一样嘢啊，你知唔知咧？阿豪哥哥咧用呢只歌咧嚟教咧我个仔咧学英文生字噶。 系啊， 我教你唱好唔好啊？你知咩好容易唱嘅啫？你咧，譬如你想串呢个字咧，我就咁样同佢玩嘅 ，P E N N N N N P E N N N N N C I L 系咩嚟噶？ P E N N N N N N P E N N N N N C I L， 咪 P E N N N N C I L pencil 啊，你知唔知啊？用呢个好入脑噶 ，A P P P P P P P P A P P P P P P P P L E， 几时先完嗰个 P 啊？请问 系啊，咁你咪学识咗 Apple 咯？嗱，拍要你下次试下咯。 系啊 ，Yanny 啊，如果你唔想个仔咁学嘅话咧，就唔好咁样教个仔啦。系啊，先随便嘅教学呢啲嘢就 唔好教啦，系嘛？好啦，多谢你打嚟啦，拜拜， 拜拜， 拜拜。你唔觉得呢个歌法几好咩？ 唔系，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未必个个阿妈会中意咯。 系啊，我仔学咗好耐，佢话佢净系识得记住头嗰三个字咯。我话 pencil 唱啦，佢就话 P E N N N N 跟 P E N， 我话 C I L 啊。 倾咗咁长啊！ 哎呀，我 自己其实嘅生活都真系好痛苦，有个咁嘅老公去教佢个仔， 系咯，仲要教乱晒啦！ 你系边个啊？ 系 ，Hello， 车神你好。 喂 ，Hello， 三位主持好啊！ 系车神， 市民身体健康啊！大家继续加油啦！ 系啊，点啊点啊！ 因为今次上个礼拜打过一次嚟嘅，我系救援咧，车神咧 系啊，记得你啊，记得你啊， 系 啊系 啊， 点啊点啊， 又打到俾你哋，真系好开心啊！都亦都祝大家复活节快乐啦！ 系， 同埋今日有个特别啲嘅请求啦，又系 点啊点啊， 因为嚟紧我老婆就4月18号今个月就生日，咁啊想打嚟着大气电波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因为嚟紧会喺屋企庆祝噶啦。 系、 以往就唔同，以往可能旧年咧就会出街嘅，咁就系咯喺屋企啦。咁想麻烦你帮我点首歌得唔得？你可 冇问题嘅？你太太点称呼？佢最中意咩歌啊？ 我太太咧就叫做 Anita 嘅 ，Anita 系 系啦，中文名叫黄天慧系啦。 哦，黄天慧，咁佢中意听咩歌噶？会唔会系你唱佢最中意？边个啊？ 佢中意听阿哥哥啲歌，今生今世。 哦，不如你唱啊，我哋 back 住你啊，系咯， 唱嘅就 你把声咁好听，你咁谦做咩？ 唔系咯， 车神都叫到啦，系咪？ 系咯， 你可能系歌神噶啦。 你净系唱嗰句咯，天也老，任海也老呢句啦，好唔好啊？嚟一二， 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一句 好、 你 好坚持，你系唔肯唱埋一句真系。 我帮你读出嚟啦。 好啦， 老婆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几世人都要揽埋一齐啊！ 系咯，好唔好啊？ 多谢 你， 三位，多谢。 唔好客气。 喂，你要改名、你咧喺下个礼拜咧，你同你老婆唱歌嘅时候就唔好叫车神啦，你叫爱神。 我都系咁谂。 系啦，或者变歌神。系啦，再变歌神。 到到生日梗系叫三神啦。 多谢。 解释嚟听下。 系 啦，好啦，多。 加油，我哋支持你啊！ 车神呆咗啊，真系啊 ！OK， 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跟住继续听你电话。哇！呢只歌今朝听到晨光播完之后，好震撼。咁我点能够唔播呢？作为 Beyond 嘅 fans， 亦都系我哋香港人好多个集体回忆。不过今次嘅版本系由佢嚟演唱，黄明志《我们的海阔天空》啊。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 不畏惧， 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因为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错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勇往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生活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死笑？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爆出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依靠。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我听到有啲眼泪水都想流出嚟，因为佢好似话俾我哋听咧，家驹仲在生一样。黄明志佢呢个演绎咧，真系除咗佢自己嘅歌词好有感染力之外，哇！佢而家演绎嘅呢一把声，真系好似系啊，真系家驹好似重生咁样。特别系佢咧好精准咧，除咗把声咧，即系嗰种即系沙哑嘅声线好似之外咧，佢连嗰个腔调，因为即系香港人讲普通话，总系会有啲特色咧。佢连呢个都可以扮埋出嚟，真系好犀利啊！黄明志，我们的海阔天空啊！ 致敬啊！ 系啊，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啦，1872388 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吴小姐 ，Hello， 系 Hello， 你好啊，我 姓吴噶，系吴小姐你好，请讲。 系听到嘛？ 听到啊，听到啊。 有咩想点唱咧？ 我今日特登打嚟，我哥今日正日生日啊！ 系， 咁就好开心，因为佢都喺我身边，同我一齐庆祝。 哦，咁好啊！祝哥哥生日快乐。 系啊，因为即系几难得系而家。我哋都有一点唔系佢嚟嘅而家。 OK， 唔怪之你用个 speaker。Hello， 哥哥你好啊。 系啊，佢听紧噶。 系。 诶，你可以 佢唔可以行过嚟咯？而家点解？ 点解？ 点解啊？你讲清楚啲得唔得？ 我唔系喺街，我喺郊外咯。 我哋喺郊外，即系你哋行 啲农场咯，自己嘅农场咁样 嚟。哦，但系佢同你 1.5 米距离，系你哋自己保持嘅啫。 系啊，唔使。 唔系，因为佢用紧收音机听啊嘛。 佢用紧收音机听，哎呀，好正啊！佢呢个真系。系啊， 有啲咩说话想同哥哥讲啊？咁样。 系啊， 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啦，咁开开心心啦，咁我哋进到唔系同埋即系我哋全家人都好锡佢嘅。咁就希望佢系咯个人生继续快乐啲啦，下个分咯。 系啊， 呢个最紧要啊，开心快乐健康啊，嗬。 系啊，喂，农场 咁另外， 系你讲你讲。 屋企就有两个四月之星嘅今年。 哦，嚟啊！ 即系唔系？今个月咁，我想顺便祝个 话嚟啊，一于咁话。 一个系叫 Chitty 啦，一个叫 Kinky 啦。 嗯。 咁系我女同埋我儿孙女嚟嘅。 O K， 佢哋都系四月生日嘅。 咁我都希望佢哋真系开心快活啦。 嗯。 咁啊，同埋都希望而家个疫情。快啲完啦！咁全部香港人都健康啊，开心啦！ 系啊，呢个系个应该系全港人都系有嗰个祝愿噶啦。 系啊，佢嗰个郊外的确系有啲距离 噶，有啲big echo 啊。 系啊，冇错冇错，系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 祝佢哋 个 身体健康， 系啊，好，我呢度咧有个咪咪汪咧，佢就话啦，今日系阿 Benny Chan 咧哥哥嘅农历生日，所以我想点歌俾佢听，最好咧就可以听到刘德华嘅《甲子情缘》，希望三位主持唱俾佢听啦，因为最近冇得去卡拉 OK 啊，唯有喺呢度咧听你哋演唱。咁啊，亦都祝佢生日快乐啦！三位主持咧，身体健康咧，我哋抗疫成功。 嗯，好啦，呢度咧有啊 Gary 啊，咁咧佢就话啦，希望咧疫情快啲远离香港，香港人快快乐乐，香港加油啊！有想点唱俾佢女儿啊，而玲啊，佢话咧佢而家喺英国，因为疫情严重啊，所以咧佢自己系可以乖乖喺屋企匿埋屋企，希望佢啲身体健康，喺屋企咧静静地工作，疫情咧好快会完结噶啦。 好，呢度有 Gary 啊，佢就话喂，多谢你哋三个啊，落力。咁样咧，提供三小时嘅娱乐俾我哋啊，令我哋喺呢个抗疫嘅日子里面咧，每日都仲有空间可以松一松。啊，佢仲话 新环节咧，好好听啊！多谢你哋咧，层出不穷嘅心思，辛苦晒。祝我哋啊，长做长有，大家抗疫成功，亦都祝福咧，啲医护人员啊，百毒不侵咁话。 哦，佢咪赞我个新唱腔好听啊？ 其实嗰个我头先真心有赞嘅。 哦，佢系赞呢样。OK， 我收 咗。系早赞你嘅啫。 OK， 好。 好，郭少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哋今日咧部门咧收到大信封。 哦哟。 唉，听埋今个月咧，冇得再听你哋啦。多谢你呢两年嚟嘅陪伴，咁加油啦！你唯有真系系咯呢段时间咧， 重整旗鼓。我哋咁样谂，即系如果而家真系收到大信封嘅话咧，咁一定唔开心噶啦。讲真，要搵份新嘅工，亦都未必最容易。但起码你未当重整旗鼓，究竟你最想做嘅系乜嘢？喂，起码我哋你我哋点样都会支持啊！ 系啊，我哋紧守岗位地咧。如果你仲系听我哋咧，我哋继续提供欢乐俾大家啦。好啦，我哋最尾听埋呢个听众咯。Hello， 你。龙太你好， 龙太系咪？ 你好， 哦，冯太，你好啊， 系啊，冯太，有啲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祝桂花瓶身体健康。 哦，多谢冯太。 我祝我细仔冯启斌，十三号生日。 哦，佢都同我一日生日嘅，祝个仔仔生日快乐啊！ 系啊，冯启斌， 系 冯启斌就生日快乐， 系啊，几岁啊个仔？同阿桂花田一齐生日， 知道啊！ 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冯太， 唔阻你哋啦吓。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拜拜。 啊，呢度咧都仲有点唱嘅 ，Irene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啊，希望疫情可以快啲过啦，仲想点唱俾啊龙泰嘅职员听。啊，晴姑娘啊，钟姑娘啊，多谢钟姑娘咧，每日啊都帮佢做一啲行路嘅训练，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冇得做训练，但系咧都好多谢阿钟姑娘咁话。 嗯 ，OK， 好啦，呢度咧有阿 Rosalie 咧同埋Jason 咧都话咧祝我生日快乐，多谢晒。咁啊，另外咧珍珍咧就话啦，喺度咧想祝福身边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你哋。播啲歌咧，搞到我好想唱 K， 亦都好想打边炉。希望咧快啲除口罩。 唱播歌会令到佢想打边炉，我哋边一首歌令到人想打边炉 咧？佢话想唱 K 同打边炉即系一齐啦，咁样。咁咧，佢喺快啲除口罩。咁喺疫情里面咧，佢嘅健身教练咧都冇公开啊，喺度都同佢打打气。咁啊，希望佢加油啦。 系啊，我都有个朋友佢做健身教练咧。我之前 send 咗一条咧，就话 C 朗咧喺屋企自己做个核心肌肉训练嘅片俾佢之后咧，跟住佢就系咁将佢。在家裡做的不同的运动的片就 send 给我，但我觉得都很好啊。其实告诉这么多朋友，你不去 gym room 的话，你屋企你个 sofa 隔篱就是你的健身场地咯。 我而家未睇紧呢啲片，有很多不同的教练咧，佢哋拍很多片咧，点样用住你个屋企张凳啊、个 sofa 嗰啲就可以做到运动。我都搏一搏啊，咁屋企变大只佬啊。 不如我哋试下下个礼拜睇下嗰个小确幸，我哋做健身运动啦。 诶，咪真系得噶？ 唔系你哋做啲模睇咯。系啊，呢度啦 ，handmade gift 咧，佢就话啦，我叫 Iris 啊。咁咧，你哋三宝祝你哋越嚟越多 fans 啦，甜甜亦都生日快乐啦，祝我老公咧就呢几日放假咧，大家都身体健康啦，陪我哋一齐咧，瞓唔够，但又要翻工，希望大家可以唞下。最重要咧，所有人嘅信息都系话咧。全香港人都身體健康， 係啊，疫情快啲走啊！ 係啊，嗱，我哋希望呢個長假期完咗之後咧，疫情一樣咁快完， 好就咁決定啊， 好嘛？ 下個禮拜 星期一 見， 拜拜。